我是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快又到 Friday， 我是风骚快活人小张张。 Happy Friday，Happy 优仔。 我是充满正能量迎接美好星期六星期日的小强。 仲有听紧风骚范嘅每一位朋友，都系正准备进入呢一个愉快周末。不过提提你，今日雷暴警告又到今日十一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又系生效。我哋有呢只歌。 其实天生不妨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吊篮，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做你子弹。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希望愿怀着午夜明月对你单谈，星光之上且。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吊篮，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间。 三位许冠杰咧走，最紧要好玩，开始我哋好好玩玩嘅三小时嘅约会。风骚范人话俾你听，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非常炎热。 人其实天生不妨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 呢、这个周末大致天晴，持续好热，一两阵嘅骤雨啊！除咗早啲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听见好似话有啲风嚟紧，大家都系密切留意啦。最紧要好玩，好多嘢最紧要好玩啦。嗱，咁啊，讲紧咧嚟紧咧，好似有几个风生成啦，咁啊， 四个啊， 四个风。 如果唔知最新情况点咧？ 唔知系点啦。 东南西北风啊，系咪啊？即系打一圈，系咪咁嘅意思啊？好难接劲对住你。 喂，但系咧， 因为呢啲信息好紧要噶。 系啊，我知道， 知道。其实一讲打风或者落大雨啊，落嚟即系个天气如果唔稳定咧，你知唔知咩人最惊？ 咩人都惊啦。 未噶，你喺屋企咯。如果你唔需要翻工嘅话。但我觉得咧，因为我有朋友咧嚟紧咧有婚礼嘅，咁仲要咧个婚礼咧系有一个行礼喺一个户外嗰度， 系 有啲咧唔改得嘅嘢，你唔觉得咩？即系如果你落嚟咧有啲唔改得嘅，一定系户外噶啦。 佢星期几结婚啊？ 落嚟嘅星期六，即系再下星期六 唔怕。 话呢个风呢几个风油啊，周末去到下一个礼拜，咪即系咁讲啫。即系话有啲嘢，如果系户外嘅，你嗰时都会有噶，譬如搞 show 啊，或者有啲即系你 系咪一系改期咯，一系室内咯，冇办法， 都系谂定 嗬。系啊。 户外一样嘢咧，即系而家啲人咧比较少接触，唔知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尤其细路仔户外啊，即系少走咗出去户外啊。 即係去玩，係、嘛？即係細路仔。咁於是咧，英國咧有一個調查咧，訪問咗1700個小朋友問：啊，如果户外你最中意玩啲乜嘢啊？咁樣，我諗 我哋講，我哋講， 好啊！ 英國小朋友一定係打波， 唔係估佢哋啊，不如我哋講下我哋自己啊。 係啊， 喺户外你中意玩啲咩？ 跑嚟跑去， 係 同 以前細個嗬，追嚟追去，跳橡筋 踢波啦， 係跳橡筋扯 大籃， 玩十字界豆腐， 嚇扯大籃又好好 拋手巾，係總之有三個人玩。 嗰啲咩飛碟啊？ 嚇，係咩狗嚟啊？ 我 都通常都係肥咩狗？ 我負責肥， 係啊，通常狗接咁嘛。 唔係人都有，你飛嚟我飛去， 兩個朋友有乜肥 啊？ 有咩拼個血滴子出嚟？ 係啊， 哎呀，無聊， 唔見血唔得。 哎呀， 好，仲有咧，玩咩以前？哇！我真系乜都得， 好多嘢玩噶， 晒太阳又得， 有溪涧嘅就落去捉鱼 啦，系啊，捉虾仔啦， 咩都有玩， 有 山 上有冇见到啲水饺剪啊？ 我有 有 有 见过水饺剪嘅，一定有水饺剪嘅， 有 见到剪啊剪啊剪啊剪啊，你咪好惊啊！ 系啊，我出包咪得咯，唔系我包书咯，我出揼， 你真系我都揼揼揼，啱啊！佢好水饺剪好得意噶， 系啊，我 剪下剪下， 所以咧嗱，小朋友嗱，我都唔知咩叫水饺剪，多啲跟啊，锐锐即系去户外啊！ 我好彩，因为我喺 Made in New Territory 啊嘛，你系 Made in Kowloon 啊嘛，所以 Made in New Territory 我有呢样嘢好嘅就 系呢个真 系 好难得。 我根本就系走去嗰啲咁嘅山嘅话，嗰个就我后花园啊！ 我想 问 你，系咪晒到黑掹掹噶？ 晒到黑掹掹，系啊，成个小美琪咁样嘅。 然后啲头发短嘅，我估你 短头发嘅，因为咧阿公系一定要用短头发嘅，仲要剪个叫咩咧？叫花旗妆。 哦， 唔知咧， 知搵费立嗰啲 要剪花旗妆，咁就花旗妆嘅话就似乜嘢咧？似柯德利夏平嘅头发。 系啊系啊， 就系嗰啲啦，短头发嘅。我嗰时已经好 in 噶啦，大佬。 但你中唔中意先？女仔多数， 但 系女仔多数长头发啫嘛。 每一次要去剪嘅话咧，都要倾条件嘅。 有咩 条 件？三粒糖， 系食嘢， 系 食乜嘢咧？ 鸡扒。 每一次嘅話，其實你要去剪花旗裝咧，都會喊嘅，因為咧佢就會帶我去一條巷仔嗰啲嘅理髮師傅，上海理髮師傅， 有張凳仔擺上去上邊。 唯獨是你覺得好開心啊，因為佢有多13点俾你睇，同埋有老夫子、有牛仔，無窮咁樣供應。 但係啲漫畫裏邊好多頭髮 嘅，冇錯。除咗頭髮之外嘅話，仲有好多嗰啲爽身粉嘅，係啦，一揭個黃咁樣嘅。好啦，咁啊跟住咧你要去剪啦，咁跟住咧一定要係剪完之後就要我家姐帶我食一碗牛腩河， 哇！ 呢一個係一條龍服務嚟嘅，咁就冇事啦，咁就忘記一次。 等陣， 只要有嘢食。 你家姐使唔使剪個短頭髮？ 我家姐佢不嬲都係剪短頭髮嘅，跟住佢話俾我聽嘅就你睇下我幾好嘅咁樣。跟住你之後你係會發覺嘅就係會輕鬆好多嘅，因為你通山走啊嘛，你嗰啲頭毛雞仔你搭住喺度， 係 啦。跟住我就會好妒忌同埋會好憎嗰啲咧長頭髮扎兩條馬辮，以前係扎兩條馬辮㗎嘛。牛角边喺度揈嚟揈去嗰啲咧，我就好憎嘅，因为我冇办法，我由细到大都冇留过长头发噶，系啊，永远都系花旗状。 直至我哋认识嘅李丽玉都仲系短头发， 都系短头发嘅，因为我谂系嗰阵时候有啲 DNA 小妹妹 种咗落去嘅时候 惯咗， 我都系我睇唔惯我自己长头发，我觉得就好李丽鬼。 喂，嗱，有啲户外活动咧，而家阿爸阿妈，我唔知仲会唔会俾佢哋玩啦。其中一样叫爬树，其实咧，你有冇玩过爬树啊？ 梗冇啦， 都系有啦， 我冇啊。 跟住我哋要摘翻石榴啊嘛， 我 系啊， 要就要爬上去噶，摘翻石榴，摘 生 果，你就一定要爬树啦。 系啦， 好犀利啊！嗰阵时候马骝仔咁样 嘅，系啊。但系当然呢个 系 有 为咗食嘢， 系有危险性， 有食啊， 冇错。嗰阵时候有摘荔枝啦， 荔枝有矮嘅啲树， 有，因为我以前咧屋企嘅祖屋咧系种咗好多荔枝树，有时如果当造嘅时候开心到不得了嘅，就会呼朋叫友，咁就打电话嗰啲就搞盘电话哦，逐个打翻去嘅咧就系话咧全部去，每人咧攞一箩翻屋企，系讲紧一个大嘅箩，仲满晒，仲要系唔知系桂尾啊。定系细细粒嘅，个核系细细粒嘅，咁样就拎翻屋企咯。跟住翻到去之后，仲好多臭屁啦。你知咩叫臭屁啦？ 唔知啊！ 哎呀，你真系咩唔沟乱，真系玩嘅又唔同 啊！臭屁啦，又系咩啊？ 臭屁 啦，几长？ 就喺呢一啲荔枝树嗰度会有嘅。如果你一捉佢嘅话咧，佢就会放一个臭屁，所以叫做臭屁啦。咁就你个手就好臭噶啦。 系咩？ 系啊。 系咪硬嘅嗰只嘢？ 硬噶，黑色噶， 拱起嘅。好似啲壳咁样。 我唔知点形容，系冇错。 有少少似系嗰啲硬壳咁样 嘅， 佢喺树度嘅。 五月先有嘅喎。 我唔知，我唔知。总之佢就系成日就系会见到有好多臭屁辣嘅，就系会去摘荔枝嘅时候，佢就会有时会黐喺啲荔枝嗰啲枝嗰度咧，臭屁辣咁样啊。 其实树上面摘嘢真系好开心啊！嗰时咧喺我阿爷都开晒天台，种咗好多提子。嗰啲提子咧虽然 系好酸嘅咩？ 种到 啊！不过嗱，一定 绿色嗰啲啊。 唔系， 细细抽嗰啲， 佢由绿色到熟咧，系真系会变叫做红黑色嘅。但系食咗上嚟咧，那个感觉咧系同街卖嗰啲咧都系争住嘅，即系人哋嗰啲真系甜啲嘅。呢啲土生土长嗰啲咧，即系求其种嗰啲咧， 系落糖啊嘛。 浸住佢啊嘛， 饮糖浆食 啊，梗系啦，你自己揾啲办法啊嘛， 系咯， 一阵间个西柱嚟可以问下佢， 西柱点样变甜 啊？咁样糖水啫嘛， 我啲大人哥哥自己教我就系嗱，因为啲提子咧唔使噶啦，一摘点样食咧又可以唔整，即系个外壳可能污糟咁点咧，就系一揿佢，挤咁即系将佢搣落个口，咁个皮咧就抌 唔使啊， 好烦噶，你一路摘就食噶啦嘛，一路摘细路仔仲慢慢攞去洗咩咁样？仲系隔篱啲细路仔走过嚟偷添噶， 系咩？ 系啊，有 你认唔认得佢个样？ 好似同你差唔多， 我冇咁富贵 嘅，差唔多上到天台咧，就会听到啲乒乒乓，因为我哋一开门咧，就会听到人走啊， 真咁夸张？ 系啊，佢摘紧啲提子嘛，系因为系好多相连嘅天台嘅，即系可以跑过嗰边走嘅， 明白 咁咯？ 你唔整个稻草人喺度，睇啲细路嘅， 又或者整啲 CD 挂度。喺啲风吹嘅转啊转， 唔系 转啊转啊， 唔系 咩都好啦，咩事下嘛， 系 啊，你点知 得咧？ 可能佢惊咧， 系啊，哇，喺啲咩嚟噶？ 系咯， 八十年代有 CD， 你都几惊？ 至少都要早啲嘢啊，系嘛，唔可以咁样噶嘛。 河边就捉鱼，去海咩就捉蟹仔，唔知你有冇玩过？但系啲蟹仔咧，其实 唔食得 嘅， 唔食得 嘅， 细细只， 同埋翻屋企冇个女就死啦，咁所以真系唔好做呢样嘢。 掘蚬咯， 系啊，掘蚬 喺海边掘蚬。 泥涌有冇去过啊？ 泥涌有、 西贡泥涌啊，而家好似少咗好 多 咯。 冇啦， 嗰条 河唔好搞咧。 系咪起咗屋啊？ 唔知啊，但系总之嗰啲就唔系，因为其实你啲蚬一定要好干净。 系啊， 如果唔系你翻到去嘅话咧，你有冇试过啲蚬掘翻去嘅话系有唔系系有石油味？有嗰啲石油气味， 电油味 嘅。因为电油味，点解咧？就系因为其实好可能嗰度有好多捕鱼嘅船，跟住佢哋就会好可能嘅就系喺嗰度停留嘅话，咁嗰啲水咧 流啲油， 流嗰啲油落嚟，咁跟住咧。你就係掘咗啲蜆嘅話，你翻到去嘅話係唔食得嘅。係啊，我真係諗翻你好多。 喂，可以做一單命案喎。 係。 咩命案啊？哥， 你唔好理。 可以啊，騙人間係咪？又嚟。 另外咧，嗱，頭先我調查咧，佢話去山窿探險，但香港真係冇乜山窿可以俾你探。 咩張寶仔洞咯？ 哦，係。 有冇去過張寶仔洞？ 有 嘅。 租邋遢。 係咧，穿船得去。 好窄，好租 唔到去。 入到， 有見到有好多汽水罐咯， 係 啊， 張寶仔飲汽水， 最初難招，好似探險嘅精神，一入到，哇，咁樣嘅， 細路仔係最中意啲咁嘅探險㗎啦， 係啊，好驚嘅，但係入咗去嗰啲咁嘅山窿咧，陰陰涼咁樣，跟住嚇嚇就走 咁樣， 跟住翻到去嚇親，夜晚瞓覺驚， 於是就聽日唔翻學，作業唔使去， 呢個暑假。爸爸妈妈都同佢哋去户外玩下，感受下个夏天。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嗰時我都喺菜市方面喊，佢講一句説話係對我好深刻。佢話：祖藍，雖然你爸爸唔喺度，但係你唔好以為自己係爸爸。呢個係解開咗我一個好大嘅心結。佢話：你點都好，你仍然只不過係爸爸嘅仔，你仍然只不過係長子，你唔係爸爸。Hello， 我係黃祖藍，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DJ Five，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当年的心路历程。DJ Five， 郑丹瑞 ，DJ 不是我哋一个踏脚石嚟，我不是踏脚的老友。我讲俾你听，我做一个三个小神仙，我是晚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是平日我是用三晚。一个钟头使唔使做咁多嘢？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呢件事，大家中意呢个就系我嘅使命，我做 DJ 嘅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好啦，星期五嘅早上10:29听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返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一阵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最高罚则是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0元，刊宪之后18个月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投弃权票的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批评，条例定出的罚则太轻，应该将监禁刑期提高到1年，否则没有足够阻吓力。立法会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说，最高刑罚判监3个月可以顾及和其他强制举报的要求有一致性，不会被人感觉是针对25类专业人士。教联会立法会议员邓飞说，其实无论最后被告是否被判最高刑罚，都很大机会会被取消专业资格。加上知情不报的调查时间亦都长，对专业人士来讲压力亦都好大。社工注册局改组的修订条例已经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注册局重回正轨，首要是尽快设立机制，迅速和适当处理干犯危害国安罪或者其他严重罪行的社工注册。他又期望社工加强专业发展，所以今次修例引入强制持续进修要求，等到注册局制定框架之后，社工续牌的时候需要符合相关要求。至于持续进修要求的内容和形式，由注册局决定，预计需时讨论。孙玉涵接受明报专访，被问到有部分社工在反修例期间涉及非法集结或者暴动等被定罪，是否日后不会再接受他们做社工，他说交由注册局逐中审视，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公众利益和社工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赢得连任，是否相信自己能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交道。拜登回应说，准备好同全球任何领袖接触，他正是同习近平打交道，同对方有直接联系，又估计连同担任副总统的时间已经同习近平接触超过90个钟。至于普京，拜登认 为而家冇好嘅理由同对方交谈，因为普京无意改变自己嘅行为。路透社统计，至今有16个民主党众议员同埋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出竞逐11月嘅大选。拜登喺记者会上话，自己健康状况良好，如果医生建议，将会再次接受神经系统检查。佢承认有必要减轻民主党人嘅恐惧，但系重申自己系最有资格击败特朗普嘅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但系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41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45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7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2.4，升7.6；美团118.9，升2.8；阿里巴巴77.1。淘半升个七，建设银行5.61升八仙，恒生中国企业66.6升1.02，港交所252.4升4.2，盈富基金18.71升3.1，工商银行4.45升9仙，招金矿业15.4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97，加元1.363，人民币7.264，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1,388点，跌835点。港金报22,46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9.05美元，卖出2,4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里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西环嘅城西道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近住友邦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云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成绩表。 港同学会一年两个星期请到的嘉宾就是叶丽仪小姐，她会同大家分享她的音乐人生。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在我心中起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林允饰演嘅赵寻初入职场，一次跟老板去倾生意，因为醉酒让对方有机可乘而惨被性侵，之后更被施暴者反告损害名誉，受尽舆论欺压，最终佢又会唔会沉冤得雪？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继续节目风骚范围，今日星期五咧，今日犀利啦！你又知唔知今日有位厨师大哥啊？ 哇，嚟咗啦， 嚟咗啦， 周身刀把把嚟， 佢唔会带出街噶，佢话佢摆自己厨房度啊，好危险 啊！唔知道人哋兜佢把刀，佢会唔会闹人？ 我真系唔得嘅。因为我知道嘅就系啲寿司师傅咧，话佢把刀系唔可以掂嘅，冇错，好贵之外，佢仲有自己嘅名嘅， 系啊， 刻佢自己嘅名喺度嘅。 咦，咁我可以整啲咩有自己个名 字？或者龟度咯， 唔系整系乜嘢工具？ 整你把口度啦，你讲嘢噶嘛，系咪先？ 画落自己个肚度， 大把地方，写啲， 你可以画我只好大嘅龟，可以画好多只巴西龟。 OK， 得，收到。 哦、喂，喂，两位拍档，想问一个好简单嘅少少人生嘅 攻击啊， 测验 咩话？ 人生嘅少少，唔系人生攻击，人生嘅心理测验。 好， 好啦，如果你而家要行出沙漠，你要放弃一只同行嘅动物，咁你最后放弃，佢本来问两个嘅，你最先选择咩？最后放弃系咩咧？咁样，咁诶，净系问一条啦。最后放弃嘅，即系你最唔舍得嘅系咩咧？咁样， 梗系我只龟啦， 冇龟， 冇龟噶， 冇龟， 系啊，一定冇龟，因为沙漠嘛。 嗯，有咩啊 ？A 骆驼、 牛仔 ，B 羊仔 ，C 老虎仔 ，D 马仔 ，E 马骝仔，牛羊虎马马骝仔， 羊。 最后放弃，即系你最唔舍得嘅 羊， 系佢补啦 羊， 系、啊嗯、你咧 马， 我只系羊嘛， 系 系 马咯， 你自己嘛， 系啊 系 马 咯， 系 咁咪马咯， 我咪要拣翻马咯，好啦，我拣马， 唔系你未必要嘅， 系啊， 你 中意啦， 你我哋系啊 ，OK， 好， 我哋索 拣马啦， 我唔想放弃自己，我点都唔会放弃自己噶， 好 ，me too， 讲咗羊先，最后 等阵 先系。 好啦，算啦，我都帮你。 帮咩？ 你想改啊？ 你想改咩？ 你想改 羊咯？ 改羊咯？ 系啊，改羊啊！ 改多嗰样嘢睇你咩嘛，准唔准嘛？ 系喎。 系啊，你咩啊？ 老虎 啊嘛？老虎 啊，老虎。 好，随心 啊嘛，系啊。 马变老虎系咪？ 系最后决定。 得， 我改咗 羊 先。好唔舍得羊嘅系代表佢嘅爱情，非常重视爱情嘅咧就会选羊啦。代表爱情喺你生活之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就算屋企人同你因为爱情要争有争执呢，你都要保留住份爱情嘅，即係爱情系大于。 大过天。 係啦，其他 人。恋爱大过天。 有有有。你就喐多一次。喂你咩话你是老虎啊係咪好 老虎。 老虎 等阵你又、啊、你觉得唔係唔係你觉得即係啱唔啱啊， 即係你係咪啲 愛情大過天嘅？ 嗱，我覺得咧呢啲咁樣嘅嗱，我要聽埋其他嗰啲先。 哦，好啊， 係咪啊？咁我先知道嘅就係究竟係咪咯？ 好，等兩咪咪美美到 老虎最後先放棄嘅，最唔捨得係代表自尊心比較強嘅，自我係比較重要嘅。你不害怕放下自我價值，係一個感性大。对唔住啊，最后放弃代表你个自尊心极强，就算乜嘢都失去咗，都唔可以俾人哋睇唔起，比较喜欢自尊，即系重视自尊啊， 梗系啦 ，self-esteem 对唔对？啱唔啱啊？ 老虎啊， 系啊， 老虎就系自尊 啊，系啊，自尊啊，嗱，不如讲 我自尊心好强，所以你 讲埋 马 好冇？ 浅达 好冇？讲埋马咧，马你本嚟拣马 系。 代表你一个切切实实的工作狂啊！当呢份工作需要你负责的时候咧，你就会用尽全力，好愿意对工作有自己的目标，亦都希望从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满足和成功感。 好准啊！因为你转态啊嘛， 死！ 你坚持我就会觉得我就哇，我完全推翻晒成个心理测验。 俾多次机会。 嗱，你拣老虎就似啦。 系。 其实都唔系，我觉得，你有时你会为咗一啲嘢嘅话，你连自尊都唔要 啊！又系，啱啊！ 你拣马迟啲， 系啊，我都系 拣 马迟啲，但系唔紧要啊！ 做嘢做嘢，你系咩？ 我瞓身做噶， 你系瞓身做嘅，真系啊，冇错 啊！ 我上个礼拜都俾你瞓戚咗一次，我真系好惊。 上个礼拜为 系啊，我真系惊啊！ 我记得，我记得， 闹我话我就系话我唔中意咁问嘅，你系啊，你约约唔约又我约， 唔系呢个唔系我真系噶。 咁我约紧啊嘛，咁人哋未复我啊嘛，阿马， 嗱， 你明唔明啊？ 嗱，收翻， 私人恩怨再解决， 唔系私人恩怨嚟噶，工作嚟噶， 系 啊，我哋约嘉宾 啊， 做嘢 啊， 做嘢啊，所以我觉得系好噶，你一瞓清我咋，我即刻追个嘉宾，我今晚即刻同我讲嘅就话好爱，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 唔系，我觉得真系要互相砥砺先 啦，喺你面前当我话对唔住，我办事不力， 系 咪啊？跟住我就即刻搞掂啦， 好嘢，好嘢， 好 嘢， 要咁做啦。 如果大家听紧嘅拣牛仔嘅，你觉得你系最重视呢一样嘢，代表亲情啊，亲情喺你心目中系无可取代，所以咧你系好重视你屋企人，好中意 family time 嘅。 呢个似啊咪咪， 我系拣马骝喎。咦，其实我都未睇答案，我都唔知马骝代表咩。 系啊， 马骝 讲马骝先咯。 最后放下小猴子的人，超级重视每一位朋友啊，同埋希望朋友都对你如此。朋友如果有需要咧，你系会全力以赴去帮手。 得啦，我要退翻。 唔系，我觉得佢啱啱。 咩啊？ 好准啊！做咩？佢话准你又闹我，佢话唔啱你又 啱你又闹， 咪咯？ 啱你又闹，咁即系你唔重视朋友啦。 是我 watching in smoke 名字 Take My Breath Away， 十点五十分，听紧香港电台计台。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拥有太多，失去更多。简单的生活就是让心归零的一种嘅练习，呢一种嘅练习只能够慢慢嚟，一天一天踏出一小步，让简单成为习惯。人所谓迈向简单生活，其实是一个由外至内，再由内而外的一趟旅程。在旅程之中，有很多的时刻是要诚实面对自己，留低定舍弃。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很多，但是忘记了真正需要留在身边的远少于我们想象。因为很多的人心中都有一种莫名的占有执念。我们赋予每一样不舍得扔的人、事、物、各种意义，再用这种深具意义的物品限制了我们的生活。简单生活样貌其实只需要我们的生活之中一点一点逐少放弃就能够开始，让现有的生活有所改变，变得更简单。第一，理解生活的必须与多余，试下思考什么你真正需要。很多时的消费都是为了未来预知支出，是不是跌入了这个冲动购物的陷阱？试下一步步练习区别需要和想要的不同。第二，留白的艺术，让屋企的空间、收纳柜、自己的心灵都是处于一个三分一以上留空的空间。因为当你发现所有空间被塞满，就要定时地减少不需要的物品。亦都当你的心灵被生活琐碎的凡事塞满，都需要定时清洁整理一下。第三，只是想是没用的，行动才有机会改变。要有一天找到将东西丢的勇气。留念每一件物品就好像不舍得放掉已经无法重来的恋情一样。如果不试着放手，你永远没办法看到放下那种心理一扫而空的轻松感。请你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对事物排出优先顺序。当你决定迈向简约生活之后，你会在一路上重新找回生活的自主权，更加有意识地可以听到自己心里面所想。一步一步由复杂变简单，拥有太多有时失去更多，让你的生活归于简单平淡幸福。过去18岁 活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至知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选永， 卖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折纸那样紧要？记住那关于光阴的教训，回头走天已暗。你献出了十寸是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还剩低几多心跳，人面跟水晶表面对照，连自己亦都分析不了。得到多越少，也许真的疯了，那个都应多么可笑。灵魂若变卖了，上脸也没心跳。人或金都不紧，谁做机心一样了，计划了照做了，得到了时间却太少。 No No No No， 还剩低几多心跳，还在手赶不及了。昂贵是这刻我觉悟了，在时机里看破一生，渺渺。 陈奕迅嘅呢首《陀飞轮》，仲有三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选美嘅活动咧，讲嘅两样嘢咧，就系智慧与美貌啦。咁样，外国咧有一个 AI 选美咧，系第一届啦吓，都系要智慧与美貌。美貌就即系佢设计者，即系用尽自己的方法啦，吓，即系咩眼睛啊、咩鼻啊等等等。但系佢嘅智慧咧，就系话咧，而家啲 AI 嘅选美咧，都系要佢回答一啲问题啦，讲啊点解 答啦。 但系你觉唔觉得其实都系好似冇咗人嗰种特性喺度，即系冇灵魂。 梗系冇啦，吓，所以我望都唔望。 睇啊， 佢搵我做评判啊，我推咗。 咁评判系啲咩人啊 ？AI 佢 OK。 梗系 AI 啦， 咩人睇啊？ 睇 AI 咯， 全部都系 AI。 系啊，梗系啦。 嗱，你讲得啱啦，评审团咧由人类啦，同埋机械人选美专家组成。咁我谂 AI 都有份啩。咁咧呢一个得到冠军嘅咧就来自摩洛哥嘅。咁咧话佢咧识七个语言，其实呢个都容易啫，系咪全部都 任你整噶啦？ 任你整嘅啫，咁样系每一天咧都系同不同嘅人啦，叫粉丝啦，由十几万嘅粉丝咧系倾偈，即系交换大家意见啊、睇法咁样。不过呢啲我相信咧都系冇乜意思啊，都系机器入嘅答案咯。但你会唔会觉得呢样嘢未来可唔可以再长期咁做落去咧？即系选美， 即系 即系可观性唔高啊， 唔高啊。 嗯啊，最近咧其实有啲人咧会玩一个新嘅 apps 喎， 系 关于 AI 嘅喎，系啊，就其实讲紧咧系用一张相，跟住咧你就会摆咗落去，佢就可以 当然咧你要俾啲条件佢嘅，譬如可能我就有一张相里面嘅就有我同小强咁先算啦，跟住佢讲紧嘅就黄昏。跟住又就係、跳舞，又或者又就係唔知你咩，總之有條件嘅。 好得意喎呢個， 佢會將你嗰張相 gen 成嘅，啲人會喐嘅，即係會曉喐嘅咁樣咯。咁所以佢就係、喂，如果係咁樣再落去嘅話，會唔會衍生到譬如可能第二時啲歌手拍 MV，又或者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嘅就係你係唔需要再拍。video 噶咯喎，即係其實你一張嘅硬照啊，你已經可以嘅就係佢變成啲嘢會喐嘅，即係曉喐嘅。咁但係有人會中意咁樣玩法嘅，就係將一啲譬如可能已經唔喺度嘅人， 活化佢， 係啦，將佢活化佢。咁譬如可能一張相嘅就係你同一位嘅就已經走咗嘅，譬如可能個朋友有一張相，咁令到咧佢會好似識喐翻咁樣，係喐翻咁樣咯。咁我覺得就係都幾得意嘅，即係而家原來嘅就係大家已經去到一啲咁樣嘅情。即系大家会玩啲咁嘅新嘅即系 AI 嘅 app 你做 NLD 嗱，可能会唔会又系俾啲 AI 取代咧？ 即係如果我有阿鋭鋭個樣，我整咗喺度，然後就輸入曬所有嘅， 跟住就喺個 screen 嗰度話，係啊，就係 ladies and gentlemen， 咁樣就 歡迎嚟到乜乜乜乜， 都有呢個可能㗎，係啊 ，gen 出嚟啫嘛。不过冇即时反应咯，我估系咪啊？ 知啊，我唔知啊，系啊。 但系我为咗保护你， 又咁讲，我明白你讲乜嘢，即系其实有啲嘅 MC 嘅话，其实佢都系照稿读嘅啫嘛，咁嗰啲咪得咯。我呢只一定取代唔到，因为我系有即时反应。系啊，系啊， 我知啊。 你睇下个老板，你有啲个样系点样嘅话，你而家会讲唔同嘅嘢啦。 冇嘢， 取代唔到嘅。 好嘢。好啦，翻嚟十一点钟新闻报告之后，你又知唔知啊？哇，今日可以同呢个西厨咧讲下呢个厨房里边嘅艺术。现在先听新闻报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啊，十一点十二分啊，雷暴警告又成到今日十二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生效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打嚟。 妈等紧你。 点唱？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来自香港愉景湾酒店助理主厨陈巨宏宏哥， 宏哥， 宏仔啦， 宏仔，宏嫂， 你好，你好， 哇，你好啦，靓老婆陪住一齐嚟，好开心啊，宏哥笑到合唔 住，今日嚟到都好开心。 你系咪第一次上嚟电台做访问啊？ 第一次嚟做访问有啲紧张， 唔使惊啦。錫住你啊！會好啦，先嚟呢半個鐘頭嘅話咧，都希望可以了解多啲有關於嘅就係助理主廚係啦，究竟嗰啲工作嘅嘢嘅。咁所以我哋大家都係傾下偈先， 好 嘛？ 好啊， 好啊。咁啊，後嗰半個鐘頭嘅話咧，就要麻煩啦，宏哥咧要考下我哋嘅喎，係咪？包括就係龍蝦湯點熬係咪？係 啊， 呢個你特別插播聽講。好啦。先要問一問嘅，可能有關於嘅就係廚師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廚師而家嘅個感覺上咧，同以前好唔同。 係啊，以前叫做廚房佬， 係 啦，以前咪叫做廚房佬咯， 係 啊， 即係讀唔成書先去。係 啦， 而家 嗰啲哇好犀利， 好專業啊， 又要攞米芝蘭咁嗰啲咧。 仲有個件衫有自己個名喎， 係啊，都有 名家嚟嘅。 我哋做節目主持件衫都冇 名，有人哋嗰啲牌子名。 以前咧。都有名嘅，不過而家就可能個我哋個 專業性， 專業性會多咗，因為好多可能有好多學校啊嗰啲讀完書出嚟咧，佢哋會攞埋啲 cert 啊嗰啲咧，感覺上係專業咗嘅。 啊嚇，係 啊。 咁入行係咪容易咗定係難咗？ 入行其實而家一啲都唔難嘅， 嗯 嗯，係啊，因為有好多課程啦，有例如國際廚藝學院啦， 係 有香港西廚學院啦， 係啊， 跟住又有好多坊間。嗰啲工聯會啊，嗰啲課程咧，其實讀完佢哋都會幫嗰啲學生咧去揾工嘅。 哦， 幾 好 喎！我想問下啦，即係我呢個年紀咧，會唔會太遲咧？ 一啲都唔遲啊！ 冇年 阿雲哥呆咗呆，點答咧？呆咗呆， 我睇到以前咧， 我見到咁樣身光頸靚。 我以前做嗰間餐廳咧，就有個係四廿幾歲入行都有。 係啊，點解突然咁突然啊？ 係咯，佢做開咩㗎？點解突然會想入廚？ 佢做開可能係做開 都係飲食 勞動啲嘅， 勞動啲嘅 係啊係啊。跟住佢又想轉下環境啊，試下啦。咁入到嚟發現有興趣喎，咁樣咁咪繼續做咯。 但係咁啊，宏哥嗱，佢個問題嚟，我引申一樣嘢，其實做廚師咧。嗰、那個嗱，我即係咁諗啫，我唔係嘛。你全日喺廚房裏面，同埋你冇得坐噶啦，一定企噶啦。 係， 管咩拋鑊啊，或者咩，其實都係需要一定嘅體力嘅喎，係咪？即係如果 西廚使唔使拋鑊啊？ 西廚平啊， 係拋鑊 平， 拋鑊嗰只應該 係中廚 啊。係啊，我即係其實個勞力方面、體力方面都係咪都係需要㗎？ 即係你想練舉鐵嗰啲啊？ 唔係需要練嘅 心真咧， 你又識嘅點解？ 你體能好啲咧，你做嘢咧係會快啲嘅。 哦，真係 㗎。其實咩都係啦。 需要咩體能啊？你哋點解要需要體能？ 因為好趕時間， 因為我哋都要搬嗰啲。煲啊， 系啊，煲煲餐餐嗰啲都系一定 要 体力 嘅。 几重到啊？通常 有啲就可能最大嗰啲廿几公升啊，三十公升都有，所以要 兩個人要兩個人 帶嚟 阿華哥都唔使你搬嘅啦，都係叫阿馬超強。喂，你搬我講邊個？邊個同我搬？ 點會咧？點會都要搬嘅，都要搬嘅。 係咩？ 嗱，頭先有講到嘅就係可能你如果係要從事一個就係做呢個廚師啦。咁其實講緊嘅就係有好多個入行嘅學校啦，又有啲嘅條件啦，譬如可能講個體力要好啦。我又想問啦，如果係嘅話咧，會唔會需要就係有一啲嘅條件嘅就係佢唔可以偏食？又或者唔可以有食物敏感啊？ 因為如果你只有啲咩唔食嘅，咁你都唔知道嗰啲味啦，即係冇得試啦。 因為有啲人咧，譬如可能我就唔食雞嘅， 唔食肉，唔食牛肉， 我點煮啊？又或者佢就我食素啊？你 但係咁喎，我以前有印容咧，佢哋唔食豬肉噶嘛，但係佢照煮俾我食，佢話我唔食，但我知道點樣好食咁樣喎。其實個道理有啲矛盾喎。 即係其實我哋就唔會話有啲人偏食嘅話就唔俾佢入行嘅。其實就冇嘅。只不過佢煮完之後，佢可能會叫其他人試咯。 哦，即系咁都要信人噶咯。 跟住你都唔中意食嗰样嘢，你点知好唔好食啊？ 咁我哋会教佢嘅嗰啲就。 哦，即系几多羹糖嗰啲嘅就 standard 噶啦。 因 为 每一个人一定有啲嘢唔中意食噶啦，咁你冇可能全部都中意食噶嘛。 系啦，系啦。 冇啊，我只不过觉得就一个伟大嘅厨师。 系啊，咁但系嘢唔中意食啊嘛。 系啊，连台啊、凳啊啲。 我系唯一唔食就系榴莲。 哦，你唔食嘅， 都有嘅，即系口味上嘅啦 ，OK 嘅。因为我成日都有谂嘅就系话，有啲人会想做厨师，但系如果佢可乜嘢都唔食嘅，你点做啊？ 我觉得食即系咩都食嘅嗰啲人就会比较优胜啲咯。 我啊， 但系我觉得中意食同埋 中意食同埋识得食会比较。 其实每一个人嘅口味唔同咧，系咪你都掌握到？咁樣叫好食啊！即係會唔會有一個你明唔明？有一個規律就係咁樣就叫好食啦。喂，原來你覺得好食，啊第二個人食覺得咦唔係幾好食喎？會唔會㗎？即係定係你覺得好食就一定係好食㗎啦？ 首先一定我自己覺得好食先啦。咁但係人哋覺得好唔好食咧？因為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我啱啱入行嘅時候，我覺得嗰樣嘢好好食。但系当我做耐咗之后，原来发觉嗰样嘢可以更加好食嘅， 即系冇一定嘅。 我有煮乜嘢啊？ 煮乜嘢啊？嗰次系 即系例如龙虾汤咁讲啦。咁我哋自己整咗个龙虾汤，觉得个龙虾汤好好味。但系原来发现去咗第二度做，嗰度有个方法更加好嘅，跟住原来嗰个龙虾汤会更加浓味，更加好味嘅。 即系嗰啲秘密嚟噶，嗰啲系。 可能就是个材料用啲咩材料，可能要加啲咩落去啊，咁样就会 吓，即系有呢啲嘢噶。 我想问你咧，你教新人咧，你会唔会即系收埋啲 系即系唔话俾佢听噶？ 系啊， 收埋秘密就我听以前啲师傅讲系有， 以前有噶。 但我呢近呢一几年我见到都唔会收埋嘅，全部都即系会好肯教嘅，全部都师傅都肯教。 系， 因为佢想你识晒所有嘢， 识晒每一样嘢啫。但我想问一样嘢，会唔会嘅就每一个人咧煮同一样嘢嘅话，出嚟嘅味道都系唔同啊？有人曾经有咁样讲过嘅，所以咧就系点解我一定要去帮衬有某个厨师去明啊？可能我都系龙虾汤，可能我都系炒个饭，但个问题系每个人出嚟嘅话咧，嗰个味道都会唔同。 系咪因为嗰个功夫啊，定系里边加咗啲我哋唔知嘅材料啊？ 都唔係嘅，其實主要係個先後次序，或者係嗰個落嗰、那個即係鑊氣啦，通常都係鑊氣嘅問題啦，或者係個佢落嘢嘅先後次序有唔同，都會有唔同嘅味道。 嗰啲嘢出嗰啲味多啲， 我煮嘅時間耐少少有唔同啲。 阿宏哥啊，如果要學咧，譬如我哋後生仔想入行咧咁樣，頭先你講啦，嗱拋鑊拋 pan 都唔同啦，係咪先？我係咪應該集中先學咗中菜，或者先學咗西菜先？定係而家學咧係一齊集中乜嘢都學㗎？ 定一入行係切嘢先咁？ 係點樣？有冇啲課程㗎？ 最主要其實入行咧係要識切嘢先嘅， 切嘢先， 一定要。 即係你。想入行咧，你唔識切嘢就你比較難啲嘅。咁啊，切咗嘢先之後咧，你學 要切幾耐啊？半年 一路切一路做嘅，都係一路切一路學嘅。咁啊， 半年得唔得？ 半年就唔使半年都得噶啦。即係我諗一個月到都已經好快上 手。可以埋位啦。 即係埋位切嘢， 因為好多時候我見到有一啲咧，佢哋真係就係做一樣嘢嘅啫。 係 啊， 而家其實而家唔係嘅， 唔會嘅，即係會做全能一啲，即係 multi task 會比 較 multi task 啲。 哦，好啦，嗱，咁其實如果你話講開，即係呢一個係一個訓練嘅情況啦。我想問嘅就係其實咧，大家會唔會係唔知感覺上，我覺得我全部呢啲咁嘅 information 都係睇一啲即係 documentary 或者睇翻嚟。最終極嘅追求嘅話咧，點樣提升自己啊？定係嘅就要轉過另一間公司提升自己， 唔係呢個真係你要跳周圍。 所謂嘅就係有某啲嘅學校嚟，我都知㗎啦，咩咩帶啊咁嗰啲，係咪最終極嘅追求嚟嘅咧？即係話如果我讀過嘅話，就哇 very good 啦咁樣。 男仔我嚟講咧，就讀過嘅話，人哋睇你就係終極㗎啦。 係咪啊？我有終極嘅殿堂， 即係人哋睇就係終極啦。 哦。 即係自己上永遠都學唔曬嘅，即係煮嘢食嘅話，我覺得就 係， 就算你讀完南大都好啦，你都未必會識曬所有食材啊，所有嘢啊咁樣。 阿宏哥，我想問咧，其實咧一味餸，無論中菜西菜咧，可唔可以自創㗎？即係話從來冇人敢煮法。我發明嘅，我用人哋唔會 A 加 B 加 C， 我就 A 加 B 再加 E， 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 係 從來唔會用呢種材料，但係我發明咗，又有人中意，我就係我嘅，即係我就 創作。阿宏哥，你有冇發明過？ 係啦， 我發明冇發明過嘅，我比較傳統啲，即係我都係跟翻啲師傅嘅教诲啊， 系哦。 如果系话会唔会有某种嘅门派，例如可能讲紧嘅咩分子料理啊，呢啲咁样嘅就会比较多。头先阿 Michael 所讲嗰啲嘅，真系冇一样整嗰样咧。唔系，你真系需要冇一样。 嗰啲系真系需要创新嘅。 系系系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系有嘅，即系你话即系。你頭先嗰個情況 A 加 B 加 E 咁樣，係 係 係，係真係有嘅。不過你 嗰 個餸係需要，可能你係個職位上你係需要一個已經係一個大廚啦，咁你先至可以推出去咯。 因為我覺得 我哋做， 我都覺得係你自己有間餐廳，係 啊。即係如果我自己咁樣，我整完出嚟，咁我都要 present 俾我大廚咁。 但你唔試過唔知喎，即係以前 我哋都會自己試嘅， 係係 係亂咁嚟啊，或者即係真係亂咁嚟。其實你係。每樣嘗試一下，試一下好唔好食，因為你其實日日食嗰啲嘢咧，你都想 有啲 新鮮 感， 咁你會加啲特別嘅嘢落去啊，咁樣會令下件事會。 你有冇試過咧？即係譬如可能，等我今日煎個黃牛之後，擺啲當歸來食嗰啲咁 樣。呢個正喎，應該 即係嗱， 補啲咁。 以前我第一次食芒果炒牛柳，我都覺得芒果炒牛柳好咩？咁但係食落又幾好食喎，香芒牛柳係咪先？即係呢啲咁嘅 mix and match 係咪？ 當歸黃牛好唔好嘅？ 當歸黃牛可能都得嘅喎， 我覺得有機會啊， 真係得嘅喎， 即係而家。有啲咩雪糕變咗好多唔同嘅口味啦嚇！ 我食過嗰個龍蝦雪糕真係好好。 係咯，嗱，雪糕都係玩幾百種唔同味啦。 甜嘅，但係佢真係有啲龍蝦，仲埋佢雪糕裏面仲有。 真係有龍蝦肉㗎？ 佢係西廚嚟，佢自己搞一個私房菜，咁佢自己整，我覺得好好食。 龍蝦以前做過龍蝦嘅蘇芙蕾都 OK。 哇哇，龍蝦其實都好百搭喎，要聽咁講，甜品都得嘅， 甜品啊。湯啊，煮菜啊，乜都可以做， 咪就係龍蝦伊麵咯，伊麵底，好正。嗱，我想問下嘅就係話咧，頭先我哋講咗喺工作上面啦，會唔會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咁樣嘅，就係賣花之人插竹葉嘅。我好想知道佢平時食咩？係 啊，定阿嫂煮啊，定因為你整個面， 都係話阿嫂應該煮嘢都叻喎。 你有冇嫌阿嫂煮啲嘢啊？ 係啦，因為你自己係 professional 啊嘛， 一定要答，一定要答， 冇錯。 咁我就唔會嫌佢食啲嘢嘅， 佢煮又好食咁， 通常都唔煮嘅。 咁啊要話， 同埋我食嘢好簡單嘅啫，好簡單嘅。平時可能食個面啊， 真係㗎， 係啊。 但你咁叻，點解唔喺屋企又發揮下你嘅廚藝呢？ 因為我喺公司 已經煮得太攰， 時間都可能有啲，有時都已經煮得太多。不過翻到去有時都會煮嘅。 煮咗佢，你要話老婆埋單。 你会唔会譬如可能就系见到人哋咧，哇拉手唔成势嘅话，你好猛啊！煮嘢食啲人都唔食，煮系好猛。 其实系嘅，即系如果我见到，我又唔即系我又唔会出声嘅，但系就可能我会行开唔睇咯，即系睇到我会忍唔住出声。 系咪？我又好怕人出又唔识切。 但阿宏哥，你闹唔闹人嘅？即系以前厨房好多人闹人嘅，系咪啊？即系 可能我以前成日俾人闹啊，我唔系好中意用翻呢个方式去对翻而家嗰啲。 即系你师傅闹嘅你啊？ 以前有师傅闹嘅，即系好多师傅都闹，因为佢哋嗰个都系由呢一个形式嚟去， 即系佢哋都系闹大 啦，出翻嚟嘅。咁佢就用翻呢个方式去教你啦。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就对件事未必有 好嘅正面影 响。你好似试过俾人闹到眼湿湿喎，系嘛？嗰次咩事啊？呢個師傅， 嗰次係咪切嗰啲洋葱切到變三角？ 係唔係係洋葱令到佢眼濕濕？ 唔係啊，佢真係擺啲當歸啦，啲黃牛。 仲記唔記得啊？ 嗰次咧，只不過係我 亂煮， 即係唔係我嚟嘅，就只不過係佢有人就將啲嘢放到好高嘅地方， 係 咁佢就有理冇理，見到你就話係你，就話 屈你， 就委屈啦， 係啦， 咁小事就話㗎啦。 是的，即是以前是會這樣，心情不好就會有時，但我現在覺得現在的師傅好多了，已經 阿文哥，其實 現在的師傅心情好一點，你的意思 即是賭馬多數贏， 星期三 都唔少。 星期三， 江湖傳聞星期三唔好出去食， 唔好出去食嘢，係 係咪真㗎？ 佢一係冇心機，一係輸咗就更加冇心機。 係啊，有根可尋嘅。 答得好，答得 小心啲。 边日最好啊？边日最好啊？ 边日最好啊？即系啲材料 心情最靓。 系啦，边日心情最材料又最新鲜。 我估计应该系星期一至五到啦。 除咗星期三。 O K， 星期六日都 O K 嘅。 星期六日就 忙啲， 睇佢忙嘅程度喺到边度。 明白。 阿宏哥，如果要学做厨师咧，你觉得嗰个人要有啲咩条件啊？我哋最近搞我是 D J 嘛， 系啊 ，D J 又可能讲嘢要叻啦，或者谂嘢快啦，等等等。做厨师咧，你话个人呢个个性格或者咩具备啲咩条件会容易喺呢个行继续开心心做咧？ 做厨师其实我觉得系要大胆啲啊， 大胆， 即系你想做嗰样嘢， 即系唔好惊啲刀， 系第一要第一样嘢啦。 系喎，有啲人惊切刀噶，惊 切到 又惊又惊火咧，又惊热辣亲啊， 就系 弹油啊， 唔好惊嗰样嘢应唔应该做，你系。你知道要做嘅就做咗先咯，就唔好话惊佢企喺度唔喐啊。 佢讲嗰样都系嘅，弹油都系嘅， 唔系有啲唔俾你掂嘅咩？ 即系主动咯，叫做 主动， 主动咩？主动， 哦，主 动啲，即系去问下师傅啊嗰啲嘢啦，咁啊。 大胆啲，唔睬你咧，有啲师傅唔睬人， 好酷喎，忙紧唔好嘈，咁样 系啊，唔会啊。如果你做嘢嘅话，佢通常都唔会唔睬你。 哦， 如果你话问佢 tips 嗰啲，可能佢就唔理你。 阿宏哥啊，我哋而家问紧你煮嘢， 嗰条问题过咗噶啦，唔好停留喺嗰度，系啊，继续继续。 一阵间答半之后，由宏哥发问，我哋 <Okay. S 2> 你又知唔知？首多谢你自己啊！十一点廿九分，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而家打嚟啦，你阿妈听紧你嘅电话，准备一阵间十二点换点唱。听紧呢个风骚浮人先咧，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自去年二月全面实施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至今年五月底，电信商已经按要求拒绝大约240万张电话卡登记，并且取消大约179万张未合规电话卡登记，相信已经阻截不少电话骗案。邱应华说，截至五月底，大约有82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怀疑属于诈骗来电， 被电信商暂停服务。另外，按警方要求，电信商已经拦截超过10,800个涉及诈骗案的网页连结，并且封锁或者停止超过3,800个涉嫌进行诈骗的本地电话号码。邱应华话，坊间同警方已经推出来电过滤程式，若果开发太多程式，未必是好的帮助。社工註冊局改組的修訂條例已經生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期望註冊局重回正軌，首要是盡快設立機制，迅速和適當處理干犯危害國安罪或者其他嚴重罪行的社工註冊。他又期望社工加強專業發展，所以今次修例引入強制持續進修要求，等到註冊局制定框架之後，社工續牌的時候需要符合相关要求。至于持续进修要求的内容和形式，由注册局决定，预计需时讨论。孙玉涵接受明报专访，被问到有部分社工在反修例期间涉及非法集结或者暴动等被定罪，是否日后不会再接受他们做社工，他说交由注册局逐宗审视，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公众利益和社工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最高罚则是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0元，刊宪之后18个月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投弃权票的实政原卓议员田北辰批评，修条例定出的罚则太轻，应该将监禁刑期提高到1年，否则没有足够阻吓力。立法会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邓家彪说，最高刑罚判监3个月可以顾及和其他强制举报的要求有一致性，不会给人感觉是针对25类专业人士。教联会立法会议员邓飞说，其实无论最后被告是否被判最高刑罚，都很大机会会被取消专业资格，加上知情不报的调查时间亦都长，对专业人士来讲压力亦都很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59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60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4.2，升9.4；美团119.6，升3.5；阿里巴巴77.65，升2.2；建设银行5.63，升1毫；工商银行4.48，升1.2；南方恒生科技3.684，升5仙；港交所253.4，升5.2；盈富基金18.73，升3.3；比亚迪股份245.8，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97，加元1.363，人民币7.264，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1,374点，跌849点。港金报22,43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9.5美元，卖出2,4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交通意外，咁同埋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两边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咧就冇明显车龙噶，经过请小心啦。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现时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现时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咁睇翻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咧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去到拔萃女书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今个星期嘉宾有立法会议员林林， 三个月嘅时候要验血，验完之后翻嚟咧，我医生好紧张打俾我，心死啦，医生打俾我嘅点解？跟住打俾我话，你个 DNA 好似有啲问题，好似有一个本身唔喺嗰三条入边嘅其中一条染色体咧，好似有啲问题，短咗。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谭咏仪、林思敏，有佢哋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照亮你，完结篇。 炼油厂发生火灾，消防员全体出动，有重要嘅队员遇上爆炸而不幸牺牲，主角近时村亦因为强烈嘅冲击而昏迷，徐来极度担心。最终有情人又可唔可以终成眷属？ 国剧八三零照亮你，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江苏发人星期五十一点搭八，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可以打嚟咧，准备一阵间点唱。今日我哋来自香港愉景湾酒店嘅助理主厨阿宏哥， 宏哥你好， 大家好。跟住落嚟就由你发问啦，宏哥啊， 宏哥， 我哋准备好啦， 嚟啦，第一题。 第一题就问翻龙虾汤先啦。 哎，好啊，正。 咁咧，我哋饮开啲龙虾汤咧，系咪都系好浓？ 好浓噶， 系 啊， 好虾咯， 好厚身。 你有冇留意啊？云哥话我哋饮开嗰啲嘢， 饮开。系小强哥，你头先话佢成日饮龙虾汤嘅，好似 系啊。 佢针对你， 有留意你。 对唔住，我手反。龙虾汤系点样？ 好浓嘅。 咁咧，我哋会加啲嘢落去嘅，就会令到佢更加 浓啲， 浓即系厚身啲咧。 厚身啲，好系。 咁有四个答案嘅， 系 虾干。 A 咧就系牛油， 啊 ，B 咧就系意粉， 加意粉。 C 咧就牛奶 ，D 咧就系米嘅。 死啦！我四样都冇啊！我谂住你加虾头啊！ 我以为加虾壳啊！ 佢依家唔系话味啊，喂， 佢畫個湯個身 啊，係 啦 個 身。 哦，但係雲哥，我想問一樣嘢，唔知你答唔，即係唔知可唔可以答啦？你驚穿崩啦？譬如話嗰樣嘢咧，當我飲嘅時候，我仲見唔見咧？譬如例如啊，你話 見唔到嘅， 見包容曬噶啦， 見唔到嘅， 即係就算落咗都包容曬噶啦， 都係見唔到。 你呢四樣嘢都係見唔到㗎。 我揀米， 我揀意粉。 我揀米， 我揀牛油， 有人啱嘅， 梗系我啱啦。 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D 啊， 米 咯，因为佢啲淀粉质咧系会令到嗰个汤咧更加浓。 落几多到啊？嗰、那个份量 一扎， 浸一浸 系啦，就渗一浸， 一汁落去啦。睇你煮几大煲嘅啫，都系。 其实你呢个问题啊，究竟你作为一个酒店嘅主厨，你要煲几大煲噶？因为你唔知道每一日要 serve 几多人，其实 我因应唔同嘅宾客啦，有时啲宴会可能100啊、200啊，咁啊会唔同嘅份量咁咯。 嗯， 哦，好知道。 唔系，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啊？咁样，如果我譬如我哋 喺 几时 落 嗰 啲米？ 你炒好晒嗰啲材料之后咧，你落水落完水之后就可以落噶啦， 就可以落米啦。 系啊， 系咩米都得噶，系咪？ 系啦，普通米 啊，普通米咯， 系啊，丝苗米啊，香米。 我唔知啊，可能要用日本米， 日本米嗰啲就尽量唔好啦。 点解啊？点 解啊？ 嗰啲难比较难去令到佢分解啊。 哦， 嗱，系咪要问啊？ 分解啊，又 系啊，你叻啊，话汤身。好嘢，好，OK， 你有分，叻。第二题又系龙虾汤啊，唔好龙虾汤嚟。 第二题就腌肉啦，我哋 腌肉， 好， 腌肉咧有啲令到佢咧系更加淋啊，嗰啲肉汁，咁啊，我哋有时咧就会落啲生果落去。 我哋 生果 系啊，系啊，你识唔识噶你？ 我唔识呢个。 系啊，韩国人会加啲梨。 梨系啊，咁我而家咧就有四个答案，咁其中一个 就系你啦。 咁啊，就睇下有冇你啦。A 咧就系哈密瓜， 哈密瓜。 B 咧就木瓜， 木瓜。 C 咧就西瓜， 西瓜。 D 咧就系苹果， 冇你喎， 冇你喎。 苹果似你 啊，我觉得系苹果，因为苹果酸嘅，其他嗰啲全部甜嘅。 令佢淋啲啊，要令佢淋啲啊， 系啊。 我觉得系 佢会分解蛋白质嘅， 系啦，分解。 苹果。 苹果，两个苹果，你 系 乜嘢？ 我系咪哈密瓜？ 哈密瓜、木瓜、西瓜。 哈密瓜， 你 系啦， 哈密 瓜、 哈密瓜、 木瓜、 三瓜。 今次冇人答啱喎， 即系剩低西瓜同埋 木瓜， 西瓜同木瓜，木瓜、木瓜、 木瓜、全木、 全木、 全 木瓜系啱嘅。 好嘢！ 点解拣木瓜咧？ 唔系木瓜，佢有啲酵素咧，系会分解嗰啲。 系咩肉都得噶，即系鸡肉啊， 鸡 肉 我哋一般就唔会令到佢淋啲嘅，即系可能牛肉啊、猪肉啊， 牛肉、猪肉就可以啦。当你腌嘅时候，你加啲就系木瓜。 木瓜系我哋会打碎佢，变咗做木瓜汁，咁样 淋落啲肉度， 就同啲肉 一齐煮， 系啦，一齐腌。 我想问咩木瓜？夏威夷木瓜定中国木瓜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但系我哋通常用中国木瓜平啲，因为 哦。 其实菠萝都可以嘅， 菠萝 菠萝 系啊，菠萝 又系打烂佢啊，又系 最后系打烂佢咯。 哦， 你得唔得？老老实实， 我就唔得。 你试下，我就唔得。 你系可以嘅，你系可以嘅，都少少。 但系点解？点解个流水？咁点解就喺韩国嗰度，我见到佢哋用梨叶嘅？ 梨系有嗰阵香味咯。 我即系腌埋嘅话， 但佢作用就唔系我哋整淋啦，系咪？即系带啲香味 啦。哦， 明白。 其实都可以嘅，不过佢个效果冇咁好啊。 哦，真系唔讲唔知喎。OK， 好。 死啦，两条 咪咯。 第三题， 第三题，喂，学真系长知识，你咪话今日翻。 第三题就系。 跟住我想问，腌得太耐会唔会太淋噶？ 会，系会嘅。 真系会嘅，系咪？ 要腌几耐啊？ 要腌几耐？ 一般嚟讲咧就。 系咪 摆喺雪柜啊？我哋腌一两个钟头到嘅啫。 哦， 即系如果你用睇用咩生果啦，你菠萝啊、木瓜嗰啲咧比较强劲啲嗰啲咧。就兩個鐘頭到就好啦。 哦， 如果你過咗嘢咧，就會 淋曬， 淋曬， 會過淋。唔係有時我哋醃肉咧係會過嘢嘅。 啊，點解啊？咩 入味啲啊？因為 哦， 但係如果你用生果嗰啲咧，就醃得太耐咧，佢真係會爛嘅啲肉。 爛啲，哎呀！ 爛 烂、 啊，即系唔系话即系烂嘅，即系煎出嚟嘅时候啲肉好容易就 黄哥想问你起码烂， 等阵对唔住烂咗咪自己食咯。 咁你腌晒佢全部， 专登整烂佢，专登整烂。 我冇啊， 黄哥我想问，你话要两个钟头嘛？咁即系咁宴会，譬如夜晚八点入席，咁即系你黄昏先开始腌嘅，可唔可以咁话？ 唔係咁樣嘅，我哋做法唔係咁嘅，我哋係醃咗之後，我哋可以撈起曬嗰啲肉， 係啊， 就將啲嗰啲果汁就唔要，咁、 哦、 就嗰個佢就唔會繼續喺度醃噶啦， 哦，就留翻到夜晚煮， 係啊，啲果汁唔會倒落個樽度俾人 再飲喎， 你飲 咯， 冇飲過，冇飲過，你可以試下。 OK 啊，我覺得我牛肉 OK 啊，你生牛肉汁咁咯， 補啊，靜雞雞再加兩片當歸，係都要加當歸。 冇錯， 我唔好理嘅第三題啦。 第三題， 第三題咧就係俗語嚟嘅。 好， 好， 咁啊，關於有個俗語叫做我哋叫攀地呢啊， 攀地呢啊， 或者叫攀地呢啦， 攀地呢， 係啊。咁係屬於以下邊一個部門或者係職位咁樣咧？ 係酒店裏面嘅， 多數中廚 中廚裏面嘅， 係啊。 班地呢， 係啊。 咁啊 ，A 咧就係水吧 ，B 咧就係傳菜 ，C 咧就係見習廚師 ，D 咧就係砧板。 砧板唔 係做咩啊？ 切肉 啊， 切肉嗰個。班地呢係咪個英文譯過嚟㗎？ 系啊系啊系啊 ，Bendili 似咩？水吧 ？Bendili 系啊，你做边度？我做 Bendili。 唔系，我记得有班地呢嘅。 咁你记得你记得系乜嘢？ 好似系前菜啊，一定唔系水吧。 都比较耐嘅呢个 term 系。系啊，即系旧式嘅， 旧式啲。 即系而家你同嗰啲后生仔嗰啲厨师 唔 知点解噶啦。 嗰个英文系我哋知噶，听过噶嘛？嗰英文啊， 英文系听过嘅。 跟住 A 系水吧啦 ，B 系传菜啦 ，C 系见习厨师系咪？ 系。 D 咧就系 砧板， 砧板噶啦。 我拣传菜， 系。 我拣助理厨师， 你拣助理厨 师。我拣水吧。诶，唔系，中菜冇水吧。 但系中菜冇水吧噶。 好，传菜。 传菜。 两传一。 是有人答啱嘅， 系 肯定系全菜啦。 冇错，系 B 全菜。 系啊， 点解英文系咩啊？ 英文其实系叫 pantry 啊 ，pantry。 但系无啦啦，点解要中菜整个班地 呢？唔系佢咧，其实佢系负责中菜，即系其实佢嘅工作都系喺个厨房嗰度嘅。 系， 佢系将厨房煮好嘅嘢咧，就分配俾。 即系中间，佢 中间人 做物流噶喎，佢 系 同埋会跟啲酱汁啊，嗰啲有啲咩餐就跟啲咩酱汁啊，咁佢会跟埋落去嘅。 但系呢个就同汁马唔同啦，系咪？ 系啊，就同汁马唔同啦。 汁马系煮之前， 系啦， 佢就走 啦，佢就系负责出菜，然之后有啲可能有啲盐啊，有啲酱啊，嗰啲跟埋俾佢嘅。 透明手套啊，食乳鸽啊， 哇，好一个班地呢。 但系我想问下班地呢咧，佢晋升升咩咧？大班地呢？ 资深班地呢？ 就冇嘅，呢个冇，应该冇。 先呢一 pan 即系冇得埋镬噶 咯。唔系，但系佢咁佢有冇一日可以变为厨师噶？ 系咯， 佢可以转咗去厨房部再做厨师。 哦，即系你譬如做洗头，你都咪第时做发型师啊嘛，系嘛？ 建错工，做咗班地。四年我都未买， 都系一个大班地呢。 好嘅，先至一班条。 好啦，下一题，文哥 系又去翻到我哋腌肉啊。 佢肚痛。 咁咧就系 休息下啦，班地呢句。 我哋腌肉嘅时候咧，有时有啲系雪藏啊，啲肉或者系想去除佢少少腥味啊，嗰啲啦，雪味啦。 系 咁，我哋会落啲嘢落去嘅。 揾阿班地 咧，我哋煮嘢咧就真系需要攞多嘢落去， 系 冚咗， 系冚咗佢定系拎走佢？ 冚佢， 会冚咗佢，即系变到冇咁明显啦。 冇咁明显， 系。 咁啊 ，A 咧就系麻油， 麻油。 B 咧就豉油， 豉油。 C 咧就牛油， 牛油。 D 咧就椰子油， 椰子油。 但系麻油好大阵味噶喎， 麻油。嗰陣味都幾重嘅， 係咯。 我想問咧，呢個係中西都啱使啊？ 啱使嘅， 中西都啱使噶， 都可以。 哦，即係任何雪嘅嘢，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係雪雞啊、雪總之係雪肉， 係啦係啦， 都得嘅係咪？ 係都可以。 雪糕咧， 雪糕就會變咗麻油味雪糕。 有晒啲雪糕味， 雪糕嗰个味需要咁，你食乜？你买佢，你真系想食佢个味啫？ 啊，唔想理佢呢个问题。 啲嘢冚足佢，咩 师傅教？ 咩逻辑？ 不过麻油系好香嘅，即系嗰种味系好香。 OK， 椰子油， 椰子油好大阵味噶喎，椰子油 盖嗰啲雪味啊嘛。跟住佢会煮噶嘛， 咁麻油 煮你又落翻椰子油。 好， 我估 椰子油。 第三个系咩话咩 油？牛油， 牛油啊。 好，三个都有啦，有冇人中？ 有人中嘅， 有人中。 答案系， 答案系 A 麻油。 哦、 但系就唔可以落得多咯，即系你落两三滴落去都可以嘅。 真系噶， 系。咁佢又唔会有嗰种麻油味，但系你又可以盖助咗嗰种雪味啊， 即系 喺屋 企自己都可以咁整， 一定系 都可以啦， 可以可以， 直接倒落嗰嚿嘢度啊。 倒几滴落去？ 倒落口啊！倒落口啊！ 你倒落 饮两啖麻油先好唔好？ 你想倒落边度？ 倒落厕所啊！ 你 讲，你真系趣事嚟嘅。 呢条问题咩嚟啊？ 对住收翻，唔好意思啊， 算好，但下一题唔好。 最后一题 系最后一题，系、 啊、 关于我哋主食嘅油啊。 系 好啊。 咁咧就市面上食用油咧。有啲油係比較耐熱啲嘅，係 啊， 即係佢煙 點比較煙 點 比 較 高 啲，係啦。咁以下四種有邊一種係最高嘅咧？ 好叻。 A 咧就係豬油 ，B 咧就橄欖油 ，C 咧就花生油 ，D 咧就牛油果油。 煙點比較高， 即係咩意思啊？ 即係意思咧就係我。嗰、那個油嘅温度去到某一個温度度咧，佢、 嗯、 就會出煙，出煙咧就會有啲有害物質出嚟嘅。咁、 啊、 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唔會去到嗰個煙點嘅，我哋煮嘢食。 係、 啊。如果去到嗰個煙點咧，就唔可以用嘅啦。 牛油， 牛油果油， 高深。 牛油好容易出煙嘅， 我個師傅冇教我啊， 因為你嘅師傅唔係煮餸噶嘛，你個鐵打師傅啫嘛。 牛油。 鐵打油唔知幾多度啦。 阿雲哥， 你好嘢。学到嘢啊！我哥，我想问，如果系嘅话，系咪即使一摆落去，其实佢容易出烟嘅？咁嗰啲就 系 烟点比较高。 唔系摆落去出烟，系一路烧佢嘅时候，佢会有烟出。 我知道，即系嘅意思嘅就系你佢好快，你就会见到佢出烟啦。咁就系等于你而家问嘅呢条问题啦，就系、嗰个油嘅话，那个烟点就会比较高啦，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咁嘅意思。你摆落去一定会出烟嘅，即系啲嘢。 我知啊，但系咁点样先至为之系个烟点啊？ 即系你。个油去到某一个温度、 哦， 煮到某一个温度，佢就会有啲烟出咗出嚟。 哦，咁总之嘅就系四个，边个最高？ 系啦， 可唔可以讲得似四个答案啊 ？A 系猪油 ，B 系橄榄油 ，C 系花生油、 嗯、 ，D 系牛油果油。 牛油， 猪油， 我有冇牛油啊？有牛油啊嘛？ 牛油果油， 牛油果油， 有 牛油咪 冇牛油， 冇 牛油，我唔拣。 牛油果油， 拣咩嘢？你拣咩？ 我拣猪油。 猪油烟点好？猪油， 猪油， 两个猪油，一个牛油果油， 两个猪，一牛油。 今题都有人啱，梗 系猪油啦。 答案系 D 牛油果油。 可以， 佢系属于市面食用油，差唔多系最高嘅烟点。 吓、哦，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如果系煮啲乜嘢嘅话，其实我应该要拣啲咩油咧？ 系啊， 系啦，即系烟点高嘅话，一定系有煮某啲嘢系好啲嘅。 佢烟点高嘅意思就系佢攞嚟炸嘢会比较好啲。 哦， 即系佢唔会因为我哋炸嘢一般嚟讲系180度到200度啦。 嗯， 咁啊。啲油温一定要係超過呢個煙點嘅温度先可以用，如果唔係就會有有害物質出嚟、 嗯、哦，知道，哇，犀利，今日學好多嘢啊嚇！好，多謝曬雲哥。最後咧有隻歌曲，係咪點俾老婆聽啊？點長時間？ 點俾老婆聽之餘咧，都想點俾啲畢業生聽。 畢業生，哦，係喎，係喎，好有意義啊！ 下個禮拜放榜， 係啊， 係 啊，需要多啲鼓勵啊！ 咁我。揀咗嘅歌咧就系 Beyond 嘅《不再犹豫》 嗯， 希望大家可以揾到自己理想嘅工作。 嗯、多谢 好嘢， 系啊，我一秒都唔中，我一样咁开心。 冇错， 多谢大家， 唔好犹豫， 唔好犹豫，饮龙虾汤。 到理想不太易， 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没到老。哇，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哇，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一大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 留言。我哋有 Beyond 呢首歌，快到十二点啦。听紧节目就系风骚快活人，电话码18723881872388，或者十二点半咧就有点唱嘅时间。你阿妈接紧你嘅电话噶啦。今日无论同考生打气又好，为自己打气又好，为屋企人打气又好，讲生日快乐又得噶，可以打嚟啦。 老细揾我有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29度嘅温，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也到今日12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已经生效啦。咁啊，多云有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亦都有雷暴嘅。先听到12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18723888，记得打嚟点唱啦。 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嚟风骚快活人啦！十二点钟之后嘅车路的士，咁一个提提大家咧，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点唱噶啦。 的士。 超车， 大家好。 好嚟到车路士的士啦，咁啊车路大人，始终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咧，每个揸车嘅朋友，甚至坐车嘅朋友，可能遇到，唔想遇到，最好唔好遇到，系咪可唔可以？ 最好千祈唔好遇到呢样嘢啦。 最好千祈唔好遇到， 因为我哋有一个 slogan 嘅就系、是、路上零意外， 香港 人 人 爱。 喂，真系噶，真系噶。零意外，虽然呢个系一个最高即系最理想啦，零意外好难做得到啦，但系尽量能够避免都系避免。 系啊， 唔系话边个嘅问题，即系唔系你啱我啱，你啱我啱，梗要揾出边个系责任者负责者啦。但系最后大家都有受伤。 正确啊，同埋就算唔受伤都好啊，大家一牵涉咗意外，哇，费时失事， 保险啊， 系嘛，跟住又冇得用车啊，哇，各种因素 啊嘛， 系啊，你问大家。如果住啲地方，我哋譬如日日都要揸车出入翻工嘅，哇！你真系冇一部车真 系 好惨 啊！ 嗰件事， 所以我中意阿乔超一次佢讲嗰个话题，我心起真系学以致用嘅。我有留意，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你讲过咧？你揸紧车，你要留意身边有啲咩车，有几多架车，同埋佢哋系点样揸法。有一日我真系留意，哦，有个车唔见咗嘅，哦，原来佢真系去咗我后边， 直头就盲点里边噶啦。 系啊，盲点里边真系要留意多啲啲，即系每一日你揸紧车，唔好话唔好拎，唔好睇手机，就算你唔睇手机，你起码留意周边嘅情况要随时保持一个好清醒的状态， 冇错，因为嗰个样嘢咧，只不过一个习惯，我哋将习惯成自然就得噶啦。开头我哋可能会觉得，喂，唔系，我哋点解自己揸自己部车咪得咯？点解又要睇前，又要睇后，睇咁多样嘢？ 慣咗 前 兩架車， 係啊， 前 兩架喎、啊，我成日都佢，我係睇前兩架車、後三架車嘅、我長期會知道有啲咩車喺自己附近，因為呢樣嘢你成為咗習慣之後咧。好多時你係好安全，有啲情況係可以用嚟保命嘅喎。係啊，點解會去到話保命咁誇張呢？其實我試過有幾次揸車嘅途中啦，咁明明就記得咗印象之中，有呢幾部車嘅喺後方，就係、是、知道有嗰幾部車嘅顏色喺度啦。揸揸下唔見咗一部喎，咁我就好肯定嘅啦，佢肯定係眯得好埋，係直頭喺個盲點裏邊，可能啱真係左左右右就喺上。點知？嗰下我就系一望一拧头嗰下，哇！佢系打斜直接冇空间嘅情况底下 插 埋 嚟， 我嗰下系直接大力地刹车，一收好个距离，佢就已经喺我车头，一声就过。如果嗰下我系分咗神嘅，冇留意附近有啲咩车嘅，直接俾佢拦腰撞噶啦，已经撞咗。 所以咪就系你教得好咯嗰样嘢。我记得有一次咧喺呢一个 highway 咧高速公路咧，我无端端俾后边嘅车砰撞咗，即系嗰次真系发生意外嘅。咁收尾落口供嘅时候咧，那个阿 Sir 问咗我好得意嘅问题，你有冇留意佢做紧咩啊？即系撞嘅时候，哇！阿 Sir 我唔会留意佢做紧咩噶，咁样即系原来你都要留意埋后边嗰个车，可能佢喺度睇紧手机。或者佢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任何不正常的事情，你都要留意。 系啊，其实我哋而家呢刻咧已经好咗噶咯，科技帮咗我哋好多忙。系啦，之前所讲嘅车 cam， 因为有咗呢个车 cam 之后咧，我哋有啲嘢自己睇唔到。车 cam 录住嘅，已经系对于我哋驾驶者嚟讲好大嘅保障。如果以前咧，我哋未有车 cam 嘅时代啊，口同鼻拗啦。阿 Sir 好兴嚟到，真系会问你一句嘅，你有冇留意咗当时附近发生紧咩事先？ 系啊系啊。 如果我哋系答佢冇咧，其实如果当年咧，其实可以衍生咗好多问题出嚟嘅，因为自己分咗神啊嘛，会唔会错系在于我自己呢一方面噶啦？因为好多嘢，譬如以前啦，我哋其实教一样嘢就系、是，譬如。发生咗意外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应对？我哋之后要 claim 嘅时候，譬如我哋澳洲外国嘅，要画低一个当时事发经过路嗰、那个图啦，要画翻晒出嚟噶嘛？系啊，真系要嘅。我哋 边个画？ 我譬如我自己咁讲 ，touch wood， 我撞咗车嘅，我系要画埋呢张图， 自己画 系啦，俾埋保险嘅。如果假设咁讲我哋系唔知道嘅，喂，譬如睇漏嗰啲咩嘅，咁画少咗嘅。claim 保險已經有麻煩噶咯，所以呢一樣嘢係要好慣性。 我唔識畫嗰啲，我 係啊，我咪係唔識畫畫嗰啲人嚟咯。嗱，我唔似小強啊， 唔係啊，真係。唔係好多人識畫， 啊、我真係 啲柴之人咯，係啊，唔理噶啦。 我柴之人之餘，譬如我畫只豬，我嗰只你睇唔出係一隻豬， 一隻牛，一隻牛， 保險唔 claim 俾你啊！明明撞到只牛啫，你畫咗只豬， 大家都好大壓力喎、 啊、 咁、 啊、 樣。 咁我當時我畫嗰啲係點啊？咪全部四方盒咯，哦、四方盒啊，箭嘴啊，揈嚟揈去啊，即係睇到佢都阿、 okay 啊、先生，你係可唔可以清晰啲咁再表達一次？即真係會有呢啲嘢嘅，所以我哋慣性咗啦。喺澳洲當年一路訓練嘅啫，喂，要睇遠啲啊，記住任何一刻 大約幾秒鐘發生緊啲咩嘢，嗰啲其實喺意外之後咧，對自己啊，對其他人都係一個好大嘅保障嚟嘅。 大家有車 cam 就會冇咁大壓力啦，係 啊， 係咪啊？有啲乜嘢影曬？ 咁譬如啦， 睇巡邏影片啦， 係啊，睇翻曬網上面好多嚟嘅， 冇錯。 咁我哋咧，其實今日點解會有呢個話題咧？其實喺啲保險行業咧，佢哋都會有好多數據出咗嚟嘅。譬如我哋事故嘅時候啦，發生咗啲乜嘢嘢？乜嘢係嗰個比例係好高嘅？ 交通意外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呢？没错，成因是什么呢？那大家估计有什么东 西？我估卡线。 是没错。 跟车太贴。 跟车太贴都是。 OK。 分神讲电话玩手机。 哇。 还有一架车执东西。 啊没错。哎讲 起。 在架车执东西。 或者给一些蚊针。 不 是啊。喂。小强讲这个呢 ,exactly 我有朋友就试过。就是呢他跌了个不知道什么手机还是纸巾这样他污着手埋去以为一路捉右手揸住。 以为自己好定。 点知他一执的时候呢歪一歪就撞了。 是啊。 所以你是试过你这么知道这么犀利。因为这个是。 不是听朋友啊。 执东西是的其中一个原因。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發生過意外啦，咁其實又喺外國發生嘅。咁我自己一路揸車，咁見到前面有個紅燈喺度，我頭一部車就停咗埋個紅燈啦，一路相安無事嘅，一路睇住後面個倒後鏡，有部車嚟得好快，高速地一路 嚟得好 快。系啦，我就谂啊，喂，点解佢好似冇意欲需要停落嚟咁 啊？ 好惊啦，因为我一路望住倒后镜。一路就覺得喂唔係喎，真係嚟得好快。咁當時咧，我就自己做咗少少嘢嘅，咁就係一啲叫做保護自己身體嘅措施嘅。例如嗱，大家呢一個可以緊記，有任何情況發生，可以考慮呢一樣嘢啦。你見到有架車嚟到嘅時候，首先啦，如果你棍波車嘅時候，你係喺乜嘢波段裏面啦？你喺個 N 波啊，定係你已經入定一個波預備行啦？嗱，如果我哋係自動波車嘅，我哋究竟嗰部車喺個 D 波裏面，定係你會唔會有啲人有一個壞習慣？我逢係紅綠燈，我都拉咗個手剎嘅，因為拉手剎咧呢一個首先第一樣教大家就係你停紅綠燈拉手剎，好壞嘅壞習慣嚟嘅，大家知唔知點解啊？以前有啲傳統師傅好多年前啊嚇幾廿年前啲師傅會教，喂唔係你停低紅綠燈嘅時候，你俾自己休息一下，拉咗個手剎，好似好舒服啊嘛，係咪？ 即係有啲咩事嘅時候嘅話，你走唔甩， 係啦， 因為你要放個 呢一樣嘢係會點啊？嗱，除咗走唔甩之後咧，其實一個好危險嘅嚟嘅。如果假設你部車拉咗手剎嘅。后面有部车撞上嚟，那个撞击力系大到你部车硬直食晒，有机会系会断颈、断尾龙骨嘅。 因为如果你唔系拉手射咧，佢拱得你喐啊嘛，即系可以 射力。 你而家就企定撞啦， 仲要扎行一个马路俾佢撞嘅。咁我当时系点样咧？咁当然我当时一部自动波嚟噶啦。咁我当一刻我见到佢真系埋到嚟。我明明前面红灯嚟，冇得喐。 落车走， 我想嘅，你知道？但我惊住，我又唔够成龙化，我跳啊，我卡咗只门，咁我点算咧？ 真系 咁，我又谂，又冇理由跳唔到喎。咁我就睇住佢，哇，真系埋到嚟啦！我当刻前面红灯，仲有车，啱啱一个90度角嚟紧嘅，已经冇嘢可以选择噶啦。我唯一 但你肯定会撞到你， 我肯定佢会撞得到噶啦。 如果我会即刻长安， 系啦，我已经长咗啦。 哦，你已经长咗啦。 佢继续都系。直接埋嚟，咁我就點算呢？我當刻直接鬆開咗個鼻力，嗱紅燈嚟嘅，我鬆開鼻力，架車已經向前流噶啦，出一定衝紅燈噶啦，我心我頂盡俾佢扣我三分，我保住呢條命先。咁但係真係我一鬆開鼻力，無奈砰一聲，真係直接直撞埋嚟我後面啦， 就推你 啊！哇！我架車當時嗰下個衝擊力，你知唔知大到點？我係講我嗰個十字路口係每邊我前面啊每個方向三條線嘅，加埋六條線。我啱啱俾佢撞落嚟，我架车向前飞出去嗰下咧，系讲紧好彩啊！啲车过晒啊！我 系 去到咗个红绿灯路口嘅对面咯。 哇！ 系啊，即系我嗰下个冲击力系将我部车砰一声推到弹咗向前六条线咯。 但系二次伤害就 系 如果对面有线有车咧， 如果有车 惨啦。 系啦，嗱，我当时嗰刻咧落车，我真系好惊啦。我当刻系过后，我系心理阴影面积好大。我差唔多过起两个礼拜，我系唔揸车嘅，因为真系惊。咁落车。我首先我當然問佢有冇事啦，問佢頭先發生咗咩事啦？哇！點知嗰個一個媽咪嚟嘅，一個外國嘅媽咪，佢後座仲要有個 B B 喺度添。 哇！ 係啦，跟住我就問佢：哇！你人有冇嘢？你 B B 有冇嘢？因為我最關心，但係 就是大家的安全性， 最重要人冇事， 系最重要人冇事先。我肯定你自己冇事，你即刻睇埋你 B B 又冇事先。好彩佢哋两个都冇事，跟住佢就慢慢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话发生咗咩事？我说红绿灯，我当你睇唔到红绿灯，你都见到有部车喺度噶嘛，系咪？原来佢就系做紧头先阿小强讲嗰样嘢啦。阿 B B 喺红绿灯之前啱啱喊。佢擰轉頭想撩一撩阿 B B 啫，跟住佢見到 B B 又唔知樓下原來好似跌咗個奶嘴定咩，佢就係一擰轉頭想執個奶嘴上嚟， 一兩秒就中，係 啊， 就中伏噶啦。 佢完全冇睇過前面，就係用翻佢時速60公里直插我部車後面咯。 哇！你都好彩， 哇！好好彩， 你分分鐘係受得好大嘅傷害。 係啊，當時嗰刻我就心諗，哇！我真係為咗保命嘅啫，我已經唔可以理會紅綠燈啊，所有嘢。總之。唔自己踩油出去，但系唔知道会唔会俾佢撞嗰下。咁最后咧又睇翻自己架车，好神奇。大家觉得部车时速60公里咁样俾人嘣一下，系咪应该粉碎咗个后面？ 起码烂奔把咯，我谂。 系啦，嗱，当时我落地一睇翻咧，外观上只系我个奔把花咗啫。嗱，佢个车头咧完全凹晒入晒去嘅，接咗。我个奔把只系凹咗啫，但系我就心谂，喂，唔系咧，呢啲情况咁夸张撞击。要睇一睇啦，花咗都要检啦。原来而家啲车个设计咧，当时我就真系肯定一样嘢啦，佢个安全设计嚟嘅，面头佢纯粹刮花啦，但原来佢个冲击力系俾里边好多嘅缓冲嘢吸收晒嘅。佢吸收咗，因为佢啲物料系弹性嘅，佢依然喺翻面头嗰度。你以为佢冇嘢，但系当时我架车拎去维修嘅时候就知道好黄味啦。 里面伤晒， 里边系完全吸晒所有嘅冲击力啊，所有嘢入晒去里边，所有佢嗰啲缓冲嘢系已经系接晒喺架车里边咯。咁所以好好彩咯，当时嗰刻叫做人系完全冇受伤嘅。所以我哋就大家谨记啦，我哋路面上面唔可以分神，唔可以执嘢，执嘢其实系一个最大嗱，头先大家提过其中一个最大致命嘅意外原因嚟嘅。而家我哋车里边咧，其实好多人都会用一啲 GPS 啦，导航啊嘛，系咪？就算嗰粒嘢，我哋而家好多仲要磁吸噶嘛，系咪？如果你经过一啲路面，譬如路况好钝嘅，噗一声，有机会个磁吸系真系会松，你个导航真系有机会会跌咗落地嘅。嗰啲情况底下，大家千祈唔好心急去执，你只系可以系停低部车，红绿灯又好，埋咗路边都完全安全情况底下，你先至好去执嗰样嘢咯。唔好因为一个好小嘅嘢。導致到最後一個好致命嘅發生， 好嚴重。同埋咧，潮少有時咧，我哋聽完師傅教咧，有啲嘢咧，唔好覺得一樣嘢永遠係真嘅，因為咧喺馬路上任何嘢都未必係真。小路出大路，大家聽過啦，係咪先？師傅講過，所以咧，我時啱啱喺呢個考到牌咧，咁啊做咗叫做有車牌嘅人啦，揸車啦，買架車咁樣。咁好啦，我行等五六十度啦，即係中挺快啦。有人喺小路。等住出，咁小路让大路嘛， 理所当然噶嘛。 我理所当然咪继续抌油咯，点知嗰个一个 Sunday driver 嚟噶，佢觉得即系出咪出咯，即系佢冇嗰啲意识啊。于是佢一出，我嘅车一到，我撞完佢，撞完之后咧，我车一扭太咧撞埋山啊，放咁样，个感觉听到好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嗰啲声咧，系跌到一地都系成个车头烂晒，系啊。 其实好危险啊呢啲情况，因为咧头先我哋嗰种撞击咧，你已经系侧。边俾人撞噶嘛，系咪？咁我哋其实喺外国啊，或者保险，佢哋叫呢种咩情况咧，叫 T 崩啊，即系俾人 T 崩，即系侧边咁样撞埋嚟。其实咧 T 崩咧系一个安全测试又好啦，咁其实一个好关键性嘅位置嚟嘅，可以去到好危险，因为你无论系乘客位嗰边俾人侧撞啦，司机位嗰边侧撞啦，其实呢一个系一架车。理論上啊，好脆弱嘅地方嚟嘅，你係差唔多近乎係門嚟嘅，你嗰個位置差唔多近乎係冇緩衝嘅，一撞就到肉噶啦。咁所以近代嘅車咧，其實我哋嗰個安全措施盡量已經將嗰啲位置強化得好緊要啦。咁有啲新啲嘅廠房，佢哋就甚至乎會講喎，我哋強化到一個咩層次啦？佢哋用一隻鋼材。是誇張到仲硬過潛水艇嘅，係啦，咁樣去強化，但係你諗下，始終有衝擊力噶嘛，就算佢擋得到嗰樣嘢，你爆曬氣袋啊嗰啲嘢出曬嚟之後，你個人都仲係一個好大嘅潛在機會會受傷，所以叫駕駛者。 真係要睇清楚條路啦。咁小路出大路必須要停啦，必須要讓啦，因為你真係冇個路權㗎嘛。咁唔可以理所當然啦。我哋自己就算揸緊喺條路嗰度，我哋都要睇清楚，因為其實呢網上有啲片段呢好近一兩個星期發生㗎。點樣樣係叫理所當然呢？譬如喺一啲比較黑啲嘅路啦，公路嚟嘅，大家諗下頂盡你咪見到有車囉，係咪先？係呀。頂盡你見到有隻牛都已經好誇張㗎啦，係咪？你唔會諗到打橫有個人喺度公路嘅跑出嚟㗎嘛。早排就係發生咗一單嘢囉，就係喺一條高速公路嗰度無端端打橫有個人係真係跑出嚟囉。真係唔知佢咩事。 高速公路喎、啊。 高速公路嗱，佢上到去已經犀利㗎啦。 係囉。 嗱，佢上咗之後佢仲要橫跨條高速公路，但係好暗嘅。最後發生咗咩事呢？慘劇嚟嘅。其實係真係嗰架車直接完全避唔到嗰個人，因為高速公路嘛，你點得點都殺唔到噶啦嘛，撞到個人飛起落咗地，又係叫做過身嘅嘢嚟嘅。咁所以呢啲嘢咧，我哋揸車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好多嘢。我哋要 prepare for the worst， 即係我哋要準備好最壞嘅情況，我哋係要有空間俾自己做反應嘅。咁高速公路嘅時候望遠啲啦，夜晚盡量見得到幾遠嘅，一路好似雷達咁樣掃住自己前面嘅嘢啦，絕對。而家呢一刻真係唔好假設性，喂、哎，公路淨係會見到車，可以有好多情況可以發生啦。咁譬如嗰啲情況最壞㗎啦，已經係你真係撞到人，咁其實， 邊個都唔想， 邊個都唔想，但係司機喺嗰啲情況底下咁樣去撞到人，司機都有責任㗎。 係啊，絕對 係。係啊，走唔甩嘅嗰個責任係，所以呢一樣嘢要好小心去應對咯。咁另外我哋有一個咧叫做又係啦，數據上面顯示咗類似小路出大路嘅情況。咁但係咧有啲叫做麻包袋喺地下。咩叫麻包袋咧？就係、是有一啲路面你行行下之後，會見到有條雙白線喺你條線嘅正前方嘅，有個 stop sign。停嘅牌喺度，咁、但系你前面有啲车一路会经过，嗰啲我哋叫布袋、麻包袋又好啦。咁、其实系做乜嘢咧？就系、是、喂，你嗰条路你系可以喺一个安全情况下，大路冇车，你系可以出去嘅。系啦，咁嗰啲咧通常又系一啲好奇怪的，会喺一啲比较高速嘅路段，隔篱嘅小路会有呢一种叫做停嘅位置啦。 系， 大家有冇试过一啲情况见嗰啲车系唔停地铲出嚟嘅？ 照佢系唔会啊嘛， 有嘅，一定有。 有啊， 佢系睇唔到定系咩啊？ 嗱，呢一个咧又另外一单咯。 定系唔知系需要停咧？个位会唔会啊？ 香港咧，其实原来有好多呢类型嘅路面设计嘅黑点啊，市面上面嘅叫直头系黑点嚟嘅。咁喺西环嗰边，近住叫做丁丁总站附近，就系有一个咁样样嘅路面设计。原来数据显示那个位置嘅撞车比率咧。好高，好多人系去到嗰个位置系完全唔停就冲出去啦。咁其实有一次咧，我自己啦又系唔好彩啦。咁载住我爸爸经过嗰个位置，咁就系啦，我直行嘅，点知有另外一部车就喺嗰啲位置唔停嘅情况底下铲出嚟，咁所以你就谂得到撞。即系我哋已经刹到部车系四个辘黐住个地向前推，都冇得避嘅，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要好小心， 有 冇个 小 总 结咧？即系如果系嘅话，应该要点样嘅先可以令到大家揸车嘅时候比较更加安全少少？ 首先跟足晒路面嘅所有规矩啦，唔好大安主义，啲嘢系理所当然必定发生啦。跟住我哋睇前睇后睇远啲啦，咁其实做到以上嘅嘢，你碰上唔好彩意外，真系会细咗好多噶啦。 安全为上吓， 六十零意外，香港人 人 爱。 今日多谢晒潮潮，唔该晒， 拜拜。 从前华丽地踩上幸福，会遇见，但未吻过，不知近苦是离别。雨中后又遇到多一次，我一句愿意可否听我心愿？幸运太短，美好岁月能再。半日改变，前尘掠过，无人问我，太快道别，浮沉在世等你万年，长年白首等你一面，仍然念记当世诺言未告别。 之健呢首萬年啊，12:29，30度幾分，相對濕度83%。風騷快有人翻嚟就係點唱嘅時間，18723588，有興趣打電話嚟咯。而家先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自去年2月全面实施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到今年5月底，电信商已经按要求拒绝大约240万张电话卡登记，并且取消大约179万张未合规电话卡登记，相信已经阻截不少电话骗案。邱应华说，截至5月底大约有82万个本地电话号码怀疑属于诈骗来电，被电信商暂停服务。另外，按警方要求，电信商已经拦截超过10800个涉及诈骗案的网页连结，并且封锁或者停止超过3800个涉嫌进行诈骗的本地电话号码。邱应华说，坊间和警方已经推出来电过滤程式，若果开发太多程式，未必是好的帮助。警方说，今年头五个月全港录得15750宗诈骗案件，当中新界南总区占3603宗，总金额损失6億4700万，即是新界南总区平均每日有425万落入骗徒手中，情况令人关注。另外，詐騙案的受害人中超過40%是公屋住戶，涉及總金額達到1億6000萬。新界南總區警方將會聯同房屋處、民政事務處和關愛隊等，將防騙訊息帶入屋邨。今個月20日前會將防騙傳單投入26萬公屋住戶的信箱，並且在今個月下旬安排防騙宣傳車駛入多個屋邨，加強居民的防騙意識。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赢得连任，是否相信自己能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打交道。拜登回应说，准备好与全球任何领袖接触，他正是与习近平打交道，与对方有直接联系，又估计连同担任副总统的时间已经与习近平接触超过90小时。至于普京，拜登认为现在没有好的理由由同对方交谈，因为普京无意改变自己的行为。路透社统计，至今有16个民主党众议员同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选。拜登在记者会说，自己健康状况良好，如果医生建议，将会再次接受神经系统检查。他承认有必要减轻民主党人的恐惧，但是重申自己是最有资格击败特朗普的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持续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初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85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65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2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4，升10.6。 美团120.8升4.7，�阿里巴巴77.9升2.45，建设银行5.63升1毫，工商银行4.4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694升6仙，盈富基金18.75升3.5，港交所25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66.78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6，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97，加元1.363，人民幣7.264，英磅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7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41,261点，跌962点。港金报22,430蚊，升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9.14美元，卖出2,40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 Hello， 大家好，吉吉就想同大家讲咧，爱系要及时嘅，系要活在当下嘅，就一定要表达。 刘松仁先生， 无论你做乜嘢都好，最紧要用心，因为你用心先可以发现问题，你发现到问题，你先至会谂办法去解决。 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愿你受害人。 由林允饰演嘅赵寻初入职场，一次跟老板去倾生意，因为醉酒让对方有机可乘而惨被性侵，之后更被施暴者反告损害名誉，受尽舆论欺压，最终佢又会唔会沉冤得雪？ 国剧夜场，不愿你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茶档嘅接班人啦。 嗯哼， 寻日我去茶楼饮茶，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 点先？ 佢揾把铰剪，即刻帮手剪开啲面，仲拎定只碗仔俾阿婆啊！ 哇，好细心、啊！ 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古仔啦。 记得听埋呢个古仔啊！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点听嘅时间，打通电话有 Annie 妈妈。 喂 ，Annie 妈妈， 你好啊， 妈妈你好， 欢迎你，系啊，点啊？ 冇话想点首歌俾个孙女， 系 正 孙女，孙女孙仔啊， 孙女， 孙女， 孙女叫咩名啊？孙女， 佢叫做梁月枝，系栀子花个枝， 梁月枝， 有冇英文名啊？ 枝枝。 佢爸爸话唔改住，等佢第日自己改喎。 哦， 都好啊，系啊。 如果佢改自己做 Margaret， 惊佢惊佢唔中意系嘛？ 系啊，惊佢自己。 不过其实又冇乜所谓，有啲人咧改完之后，到佢大咗，佢中意再改过，咪又再改过咯，即系冇乜所谓。 系咯，咁但系而家都差唔多系英文名啦，芝芝。 芝芝芝芝。 系咯，芝芝芝芝。 Annie 妈妈，你个 Annie 系边个改噶？ 你 我自己改的咯，我哋以前读夜校嗰阵时改的 夜校啊， 夜校 系啊，我大过你噶马小强， 真系 个头大过 你啦。 Annie 点解会安自己就 Annie 嘅？ 系 咪？ 系 咪因为点解讲呢个名？小安妮， 因为太耐啦，几十年啦。 系啊， 因为你一定 系 有啲嘢， 系啊， 系啊，即系嗯， 即系 影星影响咁样， 一定系啊。 Annie 妈妈，咁又话阿芝芝佢三岁生日啦，咁你有冇啲咩嘢想同佢讲啊？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吓咁啊，快高长大啦。 乖唔乖噶，芝芝？ 都乖嘅，都乖 嘅，易臭嘅，易臭。 唔系佢唔听话，你闹佢啊，知唔知啊？ 唔闹得嘅，马小强，你就可以闹，而家小朋友闹得嘅， 系 啱唔啱啊？ 又唔可以完全唔闹嘅， 系要爸爸闹， 爸爸闹， 系系。 咁我哋就袖手旁观咯， 系 唔会去争佢噶啦。 系啊，真系唔好啊，即系一个闹，一个又话揽佢咧，好麻烦。 适当地都系应该话嘅， 系啊， 系啊， 系啊，咁样唔可以嘅，系啊。 咪搞到我咁样咯。 几好啊！你咁样，唔系我又觉得系，其实有时真系我四大长老咧，你可能就要交翻俾佢爸爸妈妈，如果唔系就好尴尬，做得好好啊 ，Annie 妈妈， 因为好难做嘅，如果佢爸爸系咪 啊？系 好难做， 难 系啊！ 教细路仔从来都唔容易， 有几多个孙啊 ，Annie 妈妈？ 一个啫， 一个啫， 哇，细到窿咯，咁咪 系啊？ 系啊，我旧年打过嚟噶啦，佢生日嗰阵， 你系咩？ 系啊， 你都好话得 佢跳舞执垃圾嗰个咯。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你啊，得真系，我哋好好，你真系好锡佢。有冇谂过再追多个？ 唔系佢谂， 翻去嗰阵时咧好辛苦啊。 哦，系啊， 所以我随缘嘅咋，肯生一个就算啦。 系啊，锡住我，锡住锡住 啊。系啊， 佢哋自己決定， 因為又唔係我哋幫得到佢咩？ 係 啊，你真係好好啊， 好通情達理， 有呢個奶奶都幾好啊， 好包容。阿芝芝而家做緊咩啊？芝芝，知唔知你點緊唱俾佢聽啊？其實， 佢唔知噶。 哦，咁你要叫 佢 聽翻喎。 而家喺公公嫲嫲個婆婆嗰邊㗎， 婆婆嗰邊。 係啦，咁你開 今日要翻學，佢今日要翻學，啱埋今日就放假啦。 好嘢，升低班 喎。低班。 系啊，而家佢系嗰啲学前啊， 系啊，学前班咋， 系啊， 系啊，但系暑假又要学好多嘢噶啦。 例如咧，学咩啊？ 画画啦， 画画、跳舞啊嗰啲咯。 哦，即系兴趣班 嗰啲， 兴趣班， 兴趣班。 但佢三岁啫。 其实佢岁几已经去学噶啦。 岁几学？ 你其实有冇问阿芝芝啊？ 岁几学画画、唱歌、跳舞？ 系啊，攞手去画咯。 哦，手指画， 哇！真系越嚟越早啦，真系越嚟越早。 真系冇办法啦，而家。 你见到隔篱嗰个学， 系咁啊！ 你唔学咩？嗬？ 系啊，系啊，系啊， 适当都俾翻空间。 我有一样嘢咧，想同阿 Sarah 讲咧。 系。 不过嗱，你唔好介意。 唔介意。 系，我随即其实我系想提嘅啫，因为我真系有听你哋个节目噶嘛，日日都听。 系。 咁样咧，有一次你播阿姚莉嘅歌咧。 嗯 吓，咁你话阿姚敏系姐姐，唔系啊，姚敏系阿姚嘅 哥 嚟， 啊， 姚敏系哥哥，哦， 系啊，系啊，因为我唔识得喺 Facebook 想同你讲，我唔识得啊， 多谢你啊， 系啊， 所以你唔好介意， 唔会，我哋接受批评 嘅，冇错， 系啊，我哋 多谢你将嗰啲资料讲翻正啫嘛， 系啊， 系因为 我哋都识唔晒啲嘢， 年纪大咧，年纪大就知啊嘛。 多谢你啊！ 系啊 ，Annie 嫲嫲唔好介意我哋咁样嘅反应。 你唔好介意啊，你哋吓。 冇介意啊，系 啊， 我哋冇介意。 系真系冇介意。最紧 要呢轮听你哋嗰个阿师打佢哋唱歌好好听，佢嗰次唱嗰个韩国歌，我以为播碟 咋。唔系啊， 话我教佢哋唱歌，教得好辛苦啊。 系啊，咁难为你啊，真系辛苦 你 咯。 你信唔信咧？你信唔信？ 信佢嗰个都傻咯。 系啊，信你都傻啊。 所以得我傻咯， 你冇介意啊？ 介意 啊？介意啊 ？Annie 妈妈俾啲意见， 多谢 Annie 妈妈， 多谢你哋啊！ 多谢你， 身体健康， 多谢大家咁啊！ 最紧要开心，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 哆啦 A 梦送俾芝芝，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仔。 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八神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 口，云外看琴谱。咦，系竹蜻蜓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上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鸟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时光机啊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上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想小鸟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咦是徐艺门啊多喜爱谁都知我真喜 好啦，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嘅，佢就系冯小姐。 喂，冯小姐， Hello, 你好啊， 林小姐，悠悠同埋大家长， 系你好啊，冯小姐， 你好、 啊，点、啊 有啲咩事同我哋 今次打电话嚟，我系为自己加油啦， 一定要 系啊，同埋我同。为屋企人加油啦，亦都要多谢我先生。 嗯， 多谢我屋企人、嗯，尤其是我先生同我妈咪啦。 嗯， 因为嚟紧， 慢慢嚟。 嚟紧咧，我下个礼拜五要入医院， 隔 完之后我要做手术啦。 知道。 咁， 而家心情点啊？ 其实一直都冇乜情绪嘅。 系 系。 咁。而家就因為仲有一個禮拜啦，咁就開始有少少啦。咁、因為其實由細到大都係有身體都唔係咁好啦。咁、因為22號我就要做一個開腦手術啦。咁、其實因為可能之前都有啲忙碌啦，因為做準備做手術。咁到琴日開始剪頭髮呢因為我一向都是長頭髮的、又都很緊張買頭髮到剪頭髮那一刻呢就知道真的要準備做手術了、那一刻呢就會開始有一點緊張還有這兩星期呢先生就會問我啊你這麼緊張啊開始做手術怕不怕其實一直都不是很緊張很怕的因為由細到大我自己決定了的事呢都是啊！決定了就決定了啦。咁我知道佢好緊張，亦都好驚，好擔心。咁佢每一次都會同我講，尤其是兩禮拜，不如唔好做啦。因為我都好擔心，好驚。咁明白嘅，因為始終做嗰個係我喺手術門口等嘅係佢哋咯。咁加上手術要6至9個鐘。 要啊！ 咁知道佢同媽媽一定會喺門口等嘅、而媽媽呢由細到大都好錫我好緊張我嘅 咁所以知道佢哋嗰日会喺手术室门口等，个过程系好痛苦嘅。咁所以今次打电话嚟，系想同佢哋讲， 唔好担心， 系啦， 系咪？唔好担心， 系啦，佢嘅猪老婆同猪妹咧会好坚强嘅， 你得 会冇事嘅， 嗯， 亦都好辛苦佢哋，尤其是我妈妈啦，好辛苦佢过往呢咁多年去照顾我，去撑住我啦，我两个细路啦，一直都好细我，好照顾我啦。我老公就由拍拖到而家，三十几年啦，结咗婚26年啦，一直都好细我，好宠我啦。知道系好难挨嘅，但系， 就佢一直陪住你， 系啊，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咯。 是 啊， 是啊，今年他还做了一个大手术啦，盘我成日都讲，有缘分是很难的。 没错，最紧要坚强啲，乐观啲，知唔知啊？ 系啊， 冯小姐，唔好唔开心。 系啊，虽然我好容易喊，亦都好容易笑，难过日子总要过，我相信。捱过一个关就好容易行有多条路。 冇错，嗱，我哋衷心希望你咧顺顺利利，好唔好？手术成功，好唔好啊？咁 都要多谢我一班闺蜜啦， 系， 同埋一直咁样撑住我啦。 坚强啲，好唔好？ 妹，你系咪叫做猪妹妹啊？ 系啊，我屋企因为我。好中意猪，所以我 嗱猪妹妹，猪妹妹，我话俾你知，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系 系啊，你对自己有信心嘅话咧，系一定会能够大步揽过嘅。你信我， 好， 好唔好？ 好， 你应承我，做完个手术之后嘅话，打翻电话同我哋报平安得唔得？ 多谢你， 好冇？ 加油， 我哋会为你， 加油，加油， 我哋会为你祝福嘅。 好， 你一定会可以大步揽过，知唔知啊？ 我都想最后讲一句嘢，我爱我嘅屋企人，亦都好爱我老公，所以我知佢哋听完呢句，我会录翻音俾佢哋噶。唔好喊，唔好难过咯。我真系好爱佢哋。所以。我会好努力，好加油咯。 一定要吓， 朱妹妹系啊， 好， 多谢你哋啊， 一定会成功噶， 冇错，好唔好？我哋 自己再联络， 再联络。 OK， 多谢晒你哋， 好，一定会好翻噶，知唔知啊？ 好，拜拜， 拜拜， 好，拜拜，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要讲讲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先啦吓，就呢个清水湾道咧，往呢个彩虹村方向啦，近住碧屋监狱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全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塞到去打鼓岭新村嘅。咁啊，驾驶人士嘅话咧，请考虑改道行驶吓。 呢个歌就系送俾冯小姐啦、屋企人啦，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希望每一天都系开开心心同你屋企人一齐度过。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 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天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片段，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老冠廷嘅陪住你走，好多节目嘅尾声，仲有四分零钟，晏昼一点钟，我哋电话接最后一位朋友就系梁小姐啦。 梁小姐你好啊， 点啊？ 你好， 你好， 你好啊、 有咩点唱？ 主持人你好， 请讲，系啦，今 系啊，我姓梁嘅，我今日咧想祝我个细佬妹生日快乐， 系， 日日开开心心，事事如意，万事胜意。 好，细佬妹咧系一齐生日嘅，我系咪？ 是龙凤胎啊！ 是啊，犀利啊！ 边个大啲啊？ 细 佬， 细 佬大啲， 细佬 大几多啊？大几多啊？ 大一分钟系咪？ 一分钟，我谂一分钟两分钟，我都唔知 道。通常都系咁嘅，通常都系咁样。 佢哋似唔似样噶？ 唔似样嘅， 唔似噶。 有冇心有灵犀？哦，佢可能 身高有，而家大咗就冇。 系啊，佢哋 细个咧，搵嘢啊，搵嘢食啊，搵嘢食咧都会有嘅。 搵嘢食， 同埋一病咧，呢个病源就第二个病。 哦，系啊，哦，好特别 喎， 咁就好啦。 好啊，咁仲有冇其他点唱啊？ 冇啊，我今日想搵首歌叫《今天开心笑》，希望你日日都开心咯。 梗系可以，你一话就有噶啦，好唔好啊？多谢梁小姐， 一切顺利，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就差唔多到一点钟，咁呢个歌曲今天开心，所以都祝大家有个愉快周末，好不好？星期一再见， 梗系好咧，拜拜。 微妙，心里起。 时间晏昼1:00。